嗱，咁啊，唔知大家收到政府所派发嘅防疫服务包未咧？ 我未啊， 系嘛？ 不过应该就快噶啦，我估吓。 嗱，政府咧就喺星期六开始咧，就系向全港嘅住户啦，就派发防疫服务包啦。咁啊，预计嗰个派发嘅数目咧，成350万个啦吓。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啊，因为咧都因应住咧香港嘅一啲唔同楼宇嘅状况啦吓。咁就用唔同方法去到派，譬如话系公营房屋嘅住户咁啦，就由房屋署同埋房协咧，就向呢啲嘅公营房屋嘅住户去派啦。私人屋苑咧就由业主立案法团啊、业主组织同埋物业管理公司去到派。咁至于譬如三毛大厦、基层家庭又点咧？咁就会透过义工同埋公务员咧，就系逐家逐户上门去派嘅。咁至于譬如一啲乡郊啊同埋偏远地区咧，就透过乡议局同埋乡事委员会咧去到派吓。咁本身咧都应该系都谂晒各个嘅一啲住户嘅类型噶啦，不过咧就喺派发上面咧都可能会遇上唔少问题，譬如话即系一啲嘅逐家逐户派嗰部分啦，如果嗰个住户吓唔喺屋企或者冇人开门，咁点算咧吓？而家就话咧派递嘅人员咧会留低一张通知书，咁就可以咧住户凭住通知书去到咧就系一啲嘅补漏拾遗嘅派发站咧吓。去到攞翻呢個嘅防疫服務包嘅咁，咁而咧呢啲嘅防疫呢啲嘅補漏拾遺派發站咧，就將會喺星期四咧就會開放啦。咁就總共咧就全港有90个嘅嚇，大希臘。 我就覺得咧就香港就未試過咁樣派嘢發嘅，即係要派到每個人手上。所以咧就唔係淨係人手嘅問題，喺個方法上咧就一定係會出現一啲唔暢順嘅情況，不過我相信喺派嘅過程當中，如果能夠及時提出咗啲問題，或者頭先講到最後係由嗰啲補給站嗰度去俾咧，我相信大部分問題咧就可以解決。但係始終會有啲基層啲嘅，或者係啲劏房啊嗰啲，佢哋可能會遇到一啲特別嘅困難，佢又唔知道啊。即係會有可能有依方面嘅問題， 或者我哋即係想象一下一啲嘅三毛大廈或者啲基層嘅家庭啦，即係一啲三毛大廈，佢可能咧係冇即係冇管理處啦，即係話嚇，咁佢咧佢個樓下嘅大閘咧可能係上咗鎖嘅嚇，咁變咗呢啲嘅公務員啊、義工啊，能唔能夠入到去上到去大廈嗰度去到派發呢啲嘅防疫服務包咧嚇？咁第二咧就係一啲嘅劏房户啦，可能一個單位咧就劏開好幾户啦，咁其實通常咧，可能佢嗰個單位咧都有一個大門啦，先至咧入到去各個嘅劏房嘅小單位嘅。咁如果那個大門閂咗，咁又點樣咧嚇？咁好啦，俾你真係開到嗰、那個劏房嘅一個單位嘅大門啦。咁你又係咪真係接觸得曬咁多個嘅劏房户咧嚇？咁如果譬如你喺發現都冇人，留低咗一張嘅一個通知卡咁，咁咁多户可能得一張通知卡嘅啫，咁啊會唔會話有啲住户根本就唔知道有義工隊、有派發隊嚟過咧？呢啲咧都係呢幾日咧嚇，咁就係啲派發隊咧所提出過、預見過嘅一啲問題嚟嘅。都問問聽眾啦，唔知大家收咗呢個嘅防疫服務包未咧？又或者係大家有冇觀察到喺呢個派發防疫服務包嘅過程裏面？有冇可能出現咗咩問題咧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嗱呢個時間咧，戴希立我哋就揾一啲有一個派發經驗嘅立法會議員同我哋傾下咯。電話旁邊咧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喺度啊。鄭永信你好， 阿鄭議員係 早晨啊，兩位主持人 你好啊，係吳安啊， 係咪早晨啊？ 係咁啊，嗱你就有派發防疫服務包嘅經驗啦，可唔可以講下你去過邊度？ 我想我主要都是负责回九龙西啦，咁九龙西就即係由尖旺加深水埗啦，咁其实过去头先主持人都讲得好啱嘅，即係其实政府今次派发防疫包呢，就不论係派咗主要透过即係物业管理公司啦、房屋署啦、一啲嘅地区嘅 NGO 啦、自己政府团体啦，咁样去派发嘅，咁当中大部分呢，即係譬如房屋署嗰啲都相对起比较容易处理啦，透过係房署嘅同事就去处理咗佢啦，咁啲中大型嘅屋苑咁就透过物业管理公司去做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就最多係處理嗰啲嘅舊樓嘅，即係頭先你都有提到啲三毛大廈啊、啲劏房啊咁樣。咁我哋就呢幾日都係喺度派咯。其實去到今日我哋都仲派緊嘅，不過大致上咧，即係我哋要所謂嘅洗樓咧，就已經洗曬㗎啦。咁都叫做即係叫做我哋呢部分就暫時係做完咗咯。 嗯，不如用一句講下，即係你遇上嘅其中一個困難係咩咧？ 我 諗最主要都係頭先講嗰度，㓥房嗰度咧係有困難嘅，因為咧即係你因為一道門口可能入邊咧係有十個單位喺裏邊嘅，咁你要拍嘅時候咧就要花啲時間同埋花啲力氣去做咯，未必咁容易係通知得到咯。 OK， 嗱，由於我哋就快聽五點半新聞啦，咁就可能新聞之後同你傾多陣好嘛？ 嗯，好啊。 好，唔該曬鄭永信。咁我哋嘅電話咧係1872311，1872311。各位聽眾對於派發防疫服務包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2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65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同1596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嘅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16万5000几人确诊，再多87人染疫之后离世。第五波疫情死亡人数增至8136人，整体病死率0.7%。新增个案中16宗系境外输入，14宗喺机场检测发现，两宗在检疫酒店确诊。医管局话，再多81名确诊病人离世，年龄介乎60至100岁，54人冇打针，14人打咗一针，12人打两针，1人打三针。最后公布的离世人数有6人，年龄介乎59至97岁，其中3名较年轻的死者包括60岁病人，本身有晚期肾衰竭和癌症扩散，另外两名63岁病人分别有癌症扩散和有慢性病等。今日是清明节公众假期，旺角中午有不少的市民吃饭行街，大部分食肆和商店都开门营业，更加有餐厅在午市时段顾客要排队入内堂食。市民杨小姐说，消费券即将派发，今日外出行街是希望提早计划买什么的商品和价格，目前心仪购买电子产品和护肤品等，认为疫情缓和，较多人外出消费，又说已经习惯疫情下生活，不能够担心太多，出街的时候会注意防疫。有住在旺角的夫妇带埋19个月大的仔外出购买生活用品，说留意到近日人流稍为增加，不少餐厅在4月重开，计划利用消费券购买奶粉等的婴儿用品。他们认为在疫情下亦都要维持正常生活，否则困在屋企太耐，小朋友会心情忧郁。市建局和地产商新世界发展在中环、湾仔、旺角和观塘设置多部自助口罩提取机，透过同3间非牟利合作机构，令受助者每个星期可以免费提取口罩，预计将会有3000个基层家庭受惠。3间机构将会向基层或者弱势社群派口罩提取卡，持卡人可以在市建局辖下的5个指定物业设置的口罩提取机，每星期拎一包的成人或者儿童口罩，为期大约3个月。匈牙利发生火车和货车相撞事故，几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说，一部货车在十字路口和一列的火车相撞，导致火车出轨。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早上，距离布达佩斯东南140公里的一个城镇。国家铁路局说，货车未有理会停车的交通标志，驶入十字路口。声明说，火车有22名的乘客，其中2人重伤，8人轻伤，货车的几名乘客遇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最低几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受到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影响，欣澳站同埋迪士尼站之间嘅电力供应咧，仍然都系受阻。咁现时咧，迪士尼线嘅列车服务咧，仍然都系暂停嘅。迪士尼线嘅列车服务咧，仍然暂停。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特别提提大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面快线有坏车阻路，暂时一带车多的。启隧去观塘方向管道入面快线有坏车，现在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西沙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泥涌一段塞，龙尾排回去企岭下老围。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回去西贡消防局。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方向元朗、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讨论紧咧就系政府由上个礼拜六开始咧就向全港嘅住户咧就派发防疫服务包啊，咁都想问下听众咧，大家攞到呢个防疫服务包未咧吓？嗱，里面咧就会有咧系快速抗原测试包啦，会有口罩啦，同埋中成药啦，亦都有啲嘅抗疫资讯嘅。大家攞到呢个防疫服务包未咧？大家点样睇今次派发防疫服务包嘅行动咧？派发个过程有冇遇上啲咩问题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大希立啊，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郑永信倾紧啊，请翻郑永信出嚟先。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啊，郑永信，我有一个问题咧想问你嘅。嗱，今次咧政府咧就派物资去到每家每户，呢个就创举嘅喺香港嚟讲。咁同时间咧，佢依靠嗰个部门咧就系民政事务局同埋公务员。咁嗱，我有两个问题由呢度产生出嚟问你，就系你参加系因为你作为一个义工咁去参加，咁相信政府亦都需要动员好多其他嘅非公务员义工嘅。你觉得今次佢做得好唔好？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呢啲义工离晒啦，你觉得中间心啲统筹协调嘅工作有咩地方需要改善？我点解会问呢个问题呢？我相信唔系即系大家利是，但唔希望再有咁嘅疫情啊。但如果我哋今次能够做到呢件事咧，日后我谂政府有一啲嘢去支援一啲基层家庭咧，其实今次嘅经验系好重要的。 好啊，多谢你两个问题。我同意嘅，因为咧之前成日有时政府都会话，我哋个社区动员力唔够咁样，其实今次咧都好几好体现得到咧，其实我哋个社区动员力咧都系真系好够嘅。嗱，原本咧政府可能预计咧系所谓嗰啲包装嘅检测包嘅时候咧都要几日嘅时间啦。其实因为咧即系个义工大家都好多人愿意参与咧，咁所以咧即系讲紧系一两日咧就已经比佢预期中快咗成倍嘅时间就做成咗做完咗啦。咁佢啲检测包我哋预计可能佢哋预计系要过几日先系可以派完嘅。咁其实今日大致上我估都好多地方咧都已经系派发咗噶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个社区动员咧系。我覺得係有一定喺度嘅。咁今次你話民政事務局或者政府動員得好唔好咧？我覺得係 OK 嘅。嗱，因為譬如好似我哋咁樣啦，佢今次咧都係會發曬俾所有立法會議員邀請。 我哋咧就去動員一啲義工啦。咁我知道佢亦都透過好多唔同嘅渠道去動員嘅。咁我覺得個義工數目咧，俾我了解咧係遠超咗係佢哋原本嘅目標嘅去邀請嘅。即係簡單講，佢哋出話1萬個義工啦，我估咧呢個數咧係遠遠大於呢條數嘅。咁所以咧，其實咧肯幫手，大家肯去用社區動員嘅力量嘅咧，係好多嘅。咁呢個我覺得值得政府去日後去做工作嘅時候咧，去積極去考慮啦。第二咧就睇你講到話，究竟即係佢喺執行嘅時候做成點啦。嗱，我覺得咧係有進步空間嘅。我自己覺得咧，政府咧過去咧冇好善於或者善用到咧即係民間嘅力量同資源啊。啊，過去好多時候咧，可能佢靠政府覺得自己，我自己做曬佢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咁變相咧，佢冇用一個好好多嘅執行力去動員或者去同地區嘅團體去溝通，咁所以咧，譬如好似今次咁樣，都有少少甩漏嘅，即係譬如咧，可能佢哋我哋等貨就多於咧佢嚟嘅，即係可能我哋有啲義工喺度一早可能八九點喺度等啦，咁但係咧，可能去到十一二點咧，啲所謂嗰啲檢測包先送到去嗰個鐘可以派發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嘅，即係喺個協調或者嗰個執行嗰度咧，都係未完善嘅地方。咁其實今次都有一個好嘅經驗咯，我覺得。 嗯，嗱，想問翻頭先咧，你話你都喺九龍西嘅地區去到向一啲嘅三毛大廈咧，去到派發防疫服務包啦。咁其中遇上一啲問題咧，就係摸門釘啊，冇人應門啦。咁其實你哋派發隊個做法係點樣噶？ 嗯，其實我哋做呢啲三毛大廈都做咗好多年，我哋都係由心中有數都預咗係有呢個困難喺度嘅，因為好多時候因為你嗰、那個你大家都知道㓥房可能入面有好多個單位門口仲有道門啦，咁我哋通常我哋就拍耐少少啊，盡量希望可以請到幾多得幾多啦，即係都唔想佢哋要再去花時間再去落去中心度攞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盡量去接觸到佢哋嘅，但係個接觸嗰、那個百分比其實真係唔係好高，我估大概一半到啦。即係如果特別係劏房嘅話，大概一半。咁所以咧，就我哋就之後我哋會貼張紙，整張紙喺門口啦，即係喺佢屋企門口啦。咁跟住另外我哋喺大堂咧都會張貼張單張提醒佢星期四開始咧就可以去到各區嘅即係嘅社區中心嗰度領取咁樣咯。咁其實禮拜四開始就可以攞啦。咁我就估計咧都會多人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同政府傾話，希望咧佢都有足夠人手啦。即係譬如可能我自己就唔希望喺見到喺社區中心嗰度要大排長龍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亦都唔希望咧係希望佢一個比較寬鬆呢個方法嘅，因為我哋可能黐一個劏房門口派即係攝封信咧，可能係兩張三張，其實可能裏邊有好多個單位都唔明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了解咧，其實政府都係用一個而家都係一個比較寬鬆啲嘅方法，你攞個身份證落去，咁就同佢講話冇咧，咁佢就登記翻就得噶啦。咁我都希望是用这种方法去攞，因为其实这些物资都是即国家给我们的，那我想都希望是个个都有个需要在这里，同埋都要揸紧个时间，但因为其实政府就宣传说今个礼拜四就还可以去检测中心，即是去那些站那里拿回检测包，但是政府就来紧今个礼拜尾就想去大家都做了个全民检测，那都希望呢即大家都揸紧个时间，因为我自己其实另一边都听到几多个声音呢，譬如他们就老人家可能他就很少做那些检测包，咁佢又唔係好識用啊，又有幾多嘅朋友咧都唔係好知道今個禮拜尾咧就會有嗰個大家一齊去做檢測呢個安排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希望政府都透過呢幾日嘅時間咧，盡量去爭取係多做宣傳，話俾市民聽，我哋今個禮拜一齊去做呢件事啊，咁樣咯。 嗱，其實都有啲嘅有份派呢啲嘅防疫服務包嘅人士咧，都提出過啲意見，就話啊，可能咧就係敲門啦，咁啊就問佢哋即係個住户究竟有幾多人喺度住啦，咁可能咧嗰啲嘅住户所報出嚟嘅人數咧，就同真實住緊嘅人數咧就有啲唔同啊。即係當然啦，即係政府咧而家都話用一個寬鬆嘅態度去到派發呢啲嘅防疫服務包咁但係咧始終可能會有啲人咧真係頭先講啦，你可能你未必掌握到一个单位里面有几多个劏房，有几多个人住紧。第二，就算有人开门都可能不是讲一个真实的数字，可能都会给到一些市民有少少不公平的感觉。实际都有些人就是说啲派发队都没理到那个单位的性质是什么，究竟是住户啊，定一些商业或者货仓用途又照派。可能有些市民会觉得这方面是有些不公平的地方的。你作为议员，你会怎样去评论这件事？ 我自己都呢幾日都有去派到嘅，咁我覺得咧， 都整體呢頭先你講嗰啲情況咧，唔算多嘅。即係我覺得大部分嘅人咧，佢哋大家即係每一個市民，佢哋都覺得自己有攞嗰個需要嗰個就 OK 啦。即係冇一個話，不如你俾多兩包我啦，或者我其實又唔係好多人，但又想要多啲咁樣。我又唔係好覺得主流係咁樣。其實大部分都唔會嘅，大家都好感恩啊！即係國家有呢啲嘅物資俾佢。咁有呢個小部分，但係咧，我哋又唔我自己個人又唔想做到咧，話我哋每一户逐户登記啦，可能要佢攞身份證啦，要數佢有幾多個人啦。咁其實就唔係咁理想嘅，因為其實即係始終檢嗱呢，即係都雖然都係一啲嘅有價值嘅嘢啦，咁但係我哋都有一定嘅數量喺度。其實而家最緊要係抗疫成功啦，即係譬如啲檢測包，如果大家可以攞多啲，佢真係有實質嘅用途係去做嘅話，咁我自己覺得就無妨嘅咁樣咯。咁如果因為同埋我哋都想揸緊個時間，大家都知道其實今次都係比較急啲嘅。即係如果我哋其實你講真咧，呢、這個檢測包咧係你問我係遲咗嘅。即係如果係可以喺個高峰期，即係疫情嘅高峰嘅時候早啲俾到佢哋咧，其實就更加好嘅。而家已經係即係個已經係遲咗個時間㗎啦。咁如果我哋再話研究一下點樣派啦，或者係即係逐家逐户點名去做啦，咁其實就變相可能仲要花多一段時間。咁所以我就都係覺得係一個寬鬆比較容易啲，大家係攞到嘅方法會比較理想。 鄭永信，你作為咧民政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咧。我覺得其實咧，我對於今次成件事去派呢個抗疫包咧，我有三個期望。不過我就覺得政府喺做咗呢件事嘅同時咧，就冇乘機咧去建立翻我哋香港社會啲一啲冇咗嘅軟實力，或者可能係散咗嘅軟實力。咁係邊三樣嘢咧？我覺得你哋日後其實可以借呢件事咧，去慢慢咧去建立翻呢三個軟實力。一個咧就係有事嘅時候咧。各方支援，包括國家啊，或者我哋社區啊、政府啊，要特別係幫有需要嘅人，呢種精神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頭先講嘅公民意識，即係義工嘅捲入，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個社會需要有個公民意識。第三個咧，就係頭先你講嘅社區動員力。這個呢其實是有在度的，只不過我們有時候就沒有用到這個正，即這個正能量而已。如果這三點我覺得能夠借這件事或者再日後的事呢去慢慢建立回呢，我們香港其實是有一個正能量的軟實力的。 我非常之同意嘅。嗱，我哋咧而家有時候即係到時都聽到特首講啦，佢話我哋好難參照內地嘅方法嘅，因為內地咧就有好多即係協助即係城管嘅方法咁樣。其實但係我哋又唔好忘記咧，其實我哋香港咧過去咧都一樣有好多即係處理即係地區問題嘅工作嘅，譬如不透過民政事務處十八區嘅唔同嘅專員啊，透過分區委員會啊，好多唔同嘅團體啊，其實都有一定嘅實力喺度，建立咗好多。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今次都係我好同意嘅，即係其中一個之前咧係冇動員到，其實冇用到嘅實力量咧，就係我哋即係嗰個所謂嘅地區嘅動員力啦。其實今次咧，呢個社區嘅參與度係好高嘅。嗱，即係大家問心，其實都知道咧，其實今次派發防疫包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喺度嘅。講真，即係我哋當然我哋會俾足曬所有嘅防護佢哋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今次我整體覺得好多出嚟做嘅義工咧，佢哋真係好真心係希望香港好嘅，希望個疫情可以受控嘅。其實佢哋都希望出一分力嘅。咁其實今次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是即其實你政府應該覺得是我們是幫到手的，是幫到忙的，是一起去完成件事的。我希望這個都可以參考得到，政府日後都多使用。 好啊，謝謝鄭永信，多謝你。 OK， 謝謝。 謝謝 鄭永信就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來的。我們電話1872311，電話旁邊有聽眾五婆婆在這裡。五婆婆你好。 是你好啊， 請說。 陸先生你好。 你好。 是是。我咧就住劏房嘅，咁咧一个劏房咧就四家，一间屋就四个房嘅，咁咧个大门咧就系冇门钟嘅，就你有外人嚟揾我哋咧好难揾到，一定要打电话先啊揾到开门嘅。 系， 咁同时楼下咧就有一个闸嘅，那个闸咧就如同虚设嘅啫。都是要開，即是拱都得嘅，但你哋啲人唔知噶嘛，要揾人開啊嘛。咁所以咧，你嗰啲檢疫包咧，可能我都可能收唔到噶啦，阿陸先生。 哦，咁你即係未收到嘅係咪？ 未啊，係啊，未啊，係。 知唔知道其實有冇派發隊上過嚟？知唔知道啊？ 冇啊，冇。 唔知道係嘛？ 冇喎，嚇。 咁不過點都好啦，咁其實嚟緊咧，即星期四開始咧，都可以去即各區嘅一啲社區中心啊、體育館呢啲嘅保留實惠派發站去攞到嘅。 好啦好啦，咁我即管去啊，因為我住筲箕灣嘅即系我应该去边啲地方，政府都冇公布，所以都唔知啊。 嗱，其实政府有公布嘅，不过就要上翻就系相关嘅网站啊、新闻公布啊去睇翻啦吓。东区都有睇下先，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嘅一啲社区中心或者系社区会堂咧，系可以俾你攞到呢啲嘅防疫服务包嘅。 即系咪筲箕湾社区会堂？ 系嗱，我见到咧就有一个系筲箕湾嘅爱东村吓，爱秩序湾社区会堂吓、就有得攞啦吓，希望帮到你啦。 多谢晒陆先生， 好唔好啊？系啊， 多谢你， 好好。咁跟住咧就有听众周女士喺度，周女士 你好， 系 你好啊， 周女士请讲啊。 想问翻咧，我哋就屋村嘅，咁因为咧佢而家就派发嗰啲检疫包嘛，但佢就喺大堂嗰度咧。就坐咗一個，我唔知係咪十 Q 嚟咩啦。咁、佢就要我哋，咁我就啱啱我就出街諗住就順便攞埋啦。咁佢話唔係喎，要你嗰個租約喎嚇、租約我帶埋個租約出街係嘛？通常租約就擺喺保險箱噶嘛，係咪？咁跟住我話嚇唔係嘛，你係就帶張紙仔落我哋信箱，咁我哋憑你嗰張紙仔去取咪得咯，係咪？呢個係最快嘅方便啦，以往係攞嗰啲咩都係咁樣啦。我唔明佢點解話要用租約啊，或者係咁樣攞咯。你話明係派啊嘛，唔係指定啊嘛，唔係有冇佢嗰張面冇就要寫明話要帶租約要帶成，先至可以攞一份，即係一户一份。咁我一係就我問過其他嗰啲屋苑咧，佢都係有一個人啊。 OK， 就實保會吹曬車仔咁樣逐户派嘅。咁逐户敲門嘅，咁就唔會話唔掛漏萬一啦，係咪？咁我覺得佢咁樣搞法，我就唔好明咯。我哋嗰個屋苑 ，OK， 你係住近計講係公屋定係咩啊？ 係啊，我哋公屋啊，觀塘區嗰邊。 嗱，我都可能都查詢下呢件事先啦嚇，咁啊或者再 係咯，咁麻煩你啦。如果唔係，我都會再去嗰個咩？有保留 實惠 嗰度攞咯， 係 啦， 冇錯。 好啊，唔該曬周女士嘅電話嚇。咁至於關心一啲嘅三和大廈嘅問題啦，或者劏房户嘅問題咧，我哋又請嚟一啲嘅社區團體同我哋傾下啦。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施麗珊啊，施麗珊你好， 大家好， 係你注意到啲街坊啊或者劏房户嗰啲喺收取呢個防疫服務包方面咧，遇上咩問題咧？ 好多啊，有啲就话佢嚟到上到嚟，因为佢嗰啲系床位嗰啲有好多火噶嘛，咁同佢讲话，我哋呢度好多火，你派一份唔够，咁咪派埋其他火，佢又唔肯制咯， 唔肯啊， 自己揾政府又冇派卡俾佢，又冇派，就叫佢自己揾政府。啊，咁阿伯好激气啦，打嚟投诉啦，跟住话咁究竟去边度又唔知，又唔讲。咁另一个咧就佢话佢咧就扯住佢。叫佢入嚟屋入边俾佢睇，佢话嗱，我真系有十几伙啊，你嚟啦，咁啊最后先抢到嗰十几伙嘅名额咯。咁但系有好多咧，有啲就话佢唔喺屋企，咁啊得一张卡，咁啊咁六伙人点分咧？系啦，咁有啲咧连卡都收唔到嘅，佢唔喺屋企，咁咧就今日有一个咧就话去咗麦花臣咧，就话同佢讲话我即系屋企劏房，咁我又冇收到任何嘢，咁我嚟想嚟登记即系申请，咁佢又话叫佢过两日先翻嚟问下有冇、啊。 因为啲保留实惠嘅派发点，佢星期四先开喎，系嘛？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佢个问题，佢又即系佢意思即系佢冇卡啊。冇得攞啊。 系，明白。 咁你哋喺基层其实都成日会遇到头先嗰啲问题，咁你哋有冇建议民政事务处点样处理派发呢嘅问题嘅时候咧，顺带可以解决埋呢啲问题咧？你会点建议咧？ 其实我觉得佢想去三毛大厦呢，佢就要知道要睇下辨别到边啲系劏房，因为有啲佢出面会有好多个门钟嘅，咁嗰啲就会辨别到嘅。另外有啲龙屋板房呢，佢就通常唔闩木门，一望入去好多火，咁你咪问下佢几多火，咁你唔喺屋企嗰啲你咪派几张卡俾佢囉。咁有啲如果知道佢唔喺度嗰啲你咪摄入去囉。咁另一个就真係靠大家即係诚实声称啦，如果佢真係冇嘅，咁嚟到你嘅站嘅时候，咁你咪俾张声明 紙俾佢自己聲明，跟住白俾佢攞咯。 嗯， 我覺得咁就最簡單啦。 嗯，我頭先聽有份派嘅鄭永信議員講咧，咁佢而家佢哋嗰一隊咧嚇，喺一啲嘅網門釘嘅住户咧，都留低唔止一張嗰啲嘅補發嘅通知卡嘅，可能係兩三張嘅咁。咁但係都可能未必準確咁係了解到啊，即係掌握到嗰個劏房户裏面 嘅 情況。 有時有啲佢係出邊可以睇到有幾多火嘅。但有啲可能出面係睇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如果佢係有預鬆動嘅名額嘅，咁佢應該係即係俾人自己聲稱咯。 嗯， 咁我估即係去到你嘅站去攞嘅人咧，都唔會話特登幾多個去呃你噶啦。即係其實我哋嘅經驗就係基本上咧，十個咧有九個九都唔呃你嘅。 嗯， 係啦，即係好極少數嘅人先至會真係話想攞多份啊嗰啲咯。 OK， 嗱而家咧就 同埋基本上通常都係。如果佢呢啲政府派嘢咧，通常都系冇咁超額噶啦，攞物資呢啲。 嗯， 系啊。 嗱，嚟緊星期四開始咧，咁啊，全港各區咧就會有大約90个嘅呢個防疫服務包嘅補漏拾遺派發站啦。咁，你自己對於呢個派發站嘅數目啦、開放時間等等，有冇咩意見啊？ 我覺得開放時間就最大問題。好多好早就收，咁如果你开工嗰啲人真係好难去攞㗎喎。 嗯，嗱我睇返嗰啲嘅补漏拾遗派发站呢，都好似大部分都係朝九晚六，咁部分呢就朝十晚七晚八啦。 真係嗰啲基层嗰啲工返工种嗰啲人好难去攞㗎。 嗯嗯嗯。 佢哋通常好夜放工啊，咁即係即你礼拜六日又冇开啊，咁你佢哋会难啲囉。 嗯嗯嗯。 係啊。 至于补发点的一些数目够不够呢，因为可能你都关注很多的一些三毛大厦基层家庭。 三毛大厦它都多点大的问题，它在那个三毛大厦那个南昌中呢就一间都没有，全部都要走去即是边位咯，即是两边这样去它咯。我不知道它是因为它找不到地方的问题啦。 嗯。 那对于啲老弱那些就会难搞啲，会行多几条街咯，要， 嗯， 同埋未知佢哋惯唔惯喺嗰度咯，因为有阵时有啲人可能行下都系街市啊、地铁站啊、门口咁样咯。 嗯，但话说回头吓，啲街坊 通常要去啲公屋区咁样咯。 嗯，啲街坊知唔知将会有呢啲嘅补漏拾遗派发点咧？ 有啲唔知噶，同埋所以有啲人就成日问咯。咁政府又一早又冇公布嘛，咁所以我哋依家一收到咪即刻发布俾佢哋知咯。 嗯，即系要靠你哋团体去俾呢啲资讯俾啲住户啦。 系啊，系啊，系啊。 阿萧小姐，我想有一个岔开咗个问题，即系除咗今次派发，你睇到好多问题，咁希望政府啊或者派发嘅人员要注意咧。我顺带问一个问题，跟住嗰几日嗰、那个全民检测咧，其实派咗俾佢都唔知点做的。我谂有啲基层会唔会有呢个问题？ 会噶，有啲有 呢个顺带，而家系咪可以做埋咧？ 少睇电视啊，或者各样嘢嗰啲真系会嘅。所以我哋平我哋自己派呢就上门嗰陣時都会教一教讲一讲。咁同埋有陣時如果同屋住嗰啲呢就教咗同屋一个叻嘅就叫佢教埋其他嗰啲囉。 其实就变咗可以顺带做埋呢件事呢，即係使到嗰个全民检测嗰个成功率会高啲㗎，即应该系咪 要㗎要㗎。同埋佢可能佢检测完之后要佢申报呢。咁你上网又申报唔到呢，我係过去几个月都成日都做呢样嘢要。因为老人家收到我，喂我都唔知道咩嚟咁样。咁我又要揾隔篱嗰个啊，同佢 cap 图又呢样，我哋睇睇完之后又帮佢上，跟住揿资料各样嘢咯。 系 系啊， 吓、啊，你觉得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即系政府有冇啲乜嘢可以再做多少少？嗱，而家政府咧， 我觉得佢啲服务点啊，其实应该做埋呢啲咩服务啊，教埋佢哋啊，同埋佢如果真系有啲比如可能俾佢打电话去申报嘅，咁你就要真系多好多热线咯，就唔好下下好容易啊打爆咯。 嗯。嗱，而家政府就有，譬如係一啲社交平台啦，呢個政府電視宣傳片啦，同埋一啲嘅影片分享平台咧，都有呢個教大家點樣用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嘅。但係即可能對於一啲基層市民、長者嚟講，佢哋係咪真係知道有呢樣嘢，識得揾嚟睇咧嚇？ 係啊，所以其實佢應該去一啲長者成日去嘅地方咯，街市啊，一啲啲佢哋公園仔啊。有啲老人中心啊，啲志愿团体啊，呢啲咁样去咯。咁、有啲点可以帮到佢哋咯。 嗯。 咁俾啲资讯呢啲嘅团体，等佢哋又发放出去咯。 嗯。 咁 其实睇翻， 同埋有啲可能甚至你要、如果其实有啲派防疫包，如果佢真系可能，佢都需要系一啲即系多人嘅地方嗰度，佢去派发咯。系啊。 嗯。 嗱，睇翻今次防疫服務包啦，就將會派發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包啦，會派發口罩啦，同埋中成藥啦。你覺得對於基層家庭嚟講，係咪好有幫助嘅咧？ 呢啲都有幫助噶，佢哋都想要嘅，因為快測包有啲佢哋都有啲都成日都要拆啦，有啲甚至翻工嗰啲雇主係定期要求嘅。咁另外就藥啦，都比較少啦，又比較難買啦。咁另外聽九五賣佢哋話有啲城市都未帶過嘅，咁都希望有個咁高防禦嘅可以有機會帶啦。所以有啲都好緊張，我會邊度有得攞咁樣咯。係啊，係啊。咁因為始終你依家長期咁樣，其實都開支大㗎，所以佢邊度有得幫補下，俾少少咁，佢哋都會攞啲咯。係啊。 明白，好啊，唔该晒司丽珊，多谢你。 OK， 唔该晒。 司丽珊咧就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嚟噶，咁啊，但系立华咁喺派发嘅过程都仍然有啲嘢需要去，可能再改善一下啦。 因为社区动员力咧系需要知道最基层嘅需要嘅，所以呢个咧如果能够结合得好啲，会做得好啲。 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嘅讨论咧就嚟到呢度啦。听听咧就系傍晚新闻天地，转头再倾。 大希腊。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我哋討論緊咧就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尋日咧就宣布咧唔會爭取連任啦。咁究竟點樣去理解佢呢幾年做特首嘅一啲工作咧嚇？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傾下嘅。咁啊，但係立埋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各界嘅人士咧，同我哋傾下咧，就係林鄭月娥喺唔同範疇方面嘅政策咯嚇。咁呢個時間咧，我哋電話旁邊請嚟工聯會嘅榮譽會長黃國健啊，黃國健。你好， 阿黄哥， 你好，系两位主持，你好 吓。嗱，首先想同你倾下咧，关于系林太咧咁做特首期间嘅一啲房屋政策啦吓。咁虽然咧就而家都揾到足够嘅地咧去到起楼啦，咁但系咧都见到咧嗰个公屋嗰个轮候时间，一个一般嘅申请者咧个平均时间轮候时间咧已经增加至到六年咯吓。咁啊同咧就系1999年嗰个嘅轮候时间咧系睇齐啦。咁你点样理解呢个嘅轮候时间不断增加呢？ 我相信房屋问题是香港的一个很痛的问题。咁当然有好复杂的原因啦，唔系三言两语可以讲解释得到啦。咁但系咧，土地嘅开发，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嗰个行政上边嘅程序嘅比较阻滞啊，时间用得比较长。咁所以有一啲土地個開發咧，係亦都係受到阻礙。咁喺咁嘅狀況之下咧，其實香港即係當然好多好需要，即係基層啊，好需要啊一啲嘅公屋啊，呢個問題咧，就始終都係困擾住香港解決唔到嘅問題。 阿黃國健啊，好啦，即係如果講香港嘅深層次矛盾咧，我相信香港人。同埋阿韓正副總理咧，都可能啫，就將土地同埋房屋咧就擺喺第一位。好啦，咁解決呢個問題咧，我哋分開三部分嚟講啦。一個就係頭先講土地供應啦，第二個咧就係個成個建屋嘅程序，第三個就可能牽一間都會牽涉可能勞工問題啦。咁呢度咧都會牽涉到成本同速度嘅。咁嗱，依家就啱啱依家就嚟換屆啦。我諗過去嘅計劃咧。都是建基于当然有好多改善有好多措施但都是建基于呢未是好触动一啲禁区或者一啲经济利益呢度可能是经济利益好多方面嘅问题或者咁我觉得如果俾你去睇林太过去做嘅或者未来嘅特首你觉得有冇咩地方你觉得係可以仲喐得大动作啲或者快啲嘅呢 簡化程序一定是一个而家要做的问题。因为据我自己知道呢就我都坐在行政会议那个土地合这个建筑小组啊。咁我了解好多问题呢其实因为那个程序的繁复。另外一个呢就是法律上的牵引。即是说呢如果有人反对的话你又要做足 即係功夫前期要同佢講數啊，講唔掂先，最後可能又要走個法律嘅途徑啊，等等嘅嘢咧，淨係呢條途徑可能都要走兩三年。咁所以呢個對於土地嘅開發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咁而家政府亦都話提出要簡化呢個程序啦。咁我都希望能夠做得成嘅，即係喺立法會方面咧，係咪可以配合一下？因為我同你一樣嘅睇法，就係房屋問題真係香港最痛嘅問題嚟。而家我哋見到住㓥房嘅市民咧，嗰種嘅狀況其實真係大家都頭零零嘅。 嗱，譬如我真係單刀直入問兩個比較敏感啲嘅問題，一個咧就喺土地供應嗰度，你覺得嗱，因為依家我哋填海又好，或者依家北部都會都好多係喺現有嘅嚟諗啊。譬如舉個例，我哋真係諗嗰個green zone， 即係個地帶拎一個部分出嚟去起樓，當然依個一定會有人反對嘅嚇。咁依個咧。是不是一个办法？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刚才讲的速度和成本，除了程序呢，就牵涉到可能输入劳工。你看我们方舱医院都起得很快啊。咁这个就牵涉工联会，或者你可能对这个问题都有看法。劳工的问题你又怎么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找土地，我相信是要长中短是一起去找的。咁啊 ，green zone 其實當然係一個可以考慮嘅問題啦，但係佢嘅時間可能比你做填海啊等等咧，佢會短少少。咁但係咧 ，green zone 咧就可能牽涉到社會嘅反對聲音，亦都有可能會走法律程序。咁呢一個亦都要考慮嘅。咁啊，至於勞工問題咧，而家我相信未必係可以，即係話你未有足夠嘅土地之前，喺而家我哋未睇到勞工問題係一個主要嘅問題。如果將來你話喂，去到其他問題都解決到啦，係我哋嗰個建屋嗰個速度嗰個問題咧，嗰陣時再商量啦。因為而家其實我哋睇唔到有咁嘅現象出現啊嘛，都係一個假設啦。 嗯。我剛才都去引述，其實政府在這個長遠房屋策略的周年進度報告都說，其實未來那十年呢已經是找到足夠的土地去到興建公營房屋的了，但是就有一個頭輕尾重的情況，頭五年呢就會落成得比較少一點，後五年會比較多一點，而後五年呢可能就會側重在一些長遠的土地規劃那裡，相信即譬如明日大嶼啊，或者是北部都會區呢，這些都可能是即其中一些將會找到的土地啦。但是這些這麼大型的一些規劃發展呢，他們可能那個的不確定性都不少啦，即雖然說現在即政府都提出修例說要簡化啲土地規劃的程序啦，但始終一些這麼大型的項目呢，要去到規劃咧，可能會有不少的變數去到出現嘅，技術上啊，或者是不同的問題啊，咁係咪真的可以如期達到呢啲嘅供應目標呢？ 我相信佢呢一個係一個叫做方針啦，或者是一個而家現有嘅條件之下可以睇到嘅嘢。譬如你話佢嘅所謂揾到未來十年嘅土地嘅意思，其實即係話揾到有可能用嘅土地。咁但係佢仲要一個落實嘅過程，咁落實嘅過程會唔會遇到有阻滯呢？而家我相信大家都好難估計，即係做嘅人亦都難估計，旁邊嘅人亦都難估計，因為有嗰個進程裏面牽涉到除咗程序之外啊、法律問題啊、利益問題啊等等嘅嘢，咁所以而家佢提出嚟嗰個年期呢，我相信係一個目標嚟嘅啫，要落實，相信仲要有好大嘅努力啊。 嗯。咁另外咧，亦都想問一下另外一啲房屋嘅議題啦。咁包括係林鄭月娥咧，就係構建咗置業階梯啦嚇。咁去到增加呢個綠置居嘅供應啦，亦都係設翻呢個港人嘅首置盤啦等等。咁你覺得其實呢啲嘅幫助有幾大咧？即係因為始終個推行嘅時間咧就唔算好耐啦，供應嘅單位都唔算好多啦。你覺得成效有幾大？下屆政府會唔會繼續呢啲政策咧？ 我相信綠置居咧，自己係滿足一部分人想即係公屋嘅居民想置業嘅一個要求啦。咁當然佢有佢嘅好處，但係咧 當然亦都有人認為咧，即係啊，大部分嘅基層市民可能佢需要嘅係公屋。咁但係因為綠置居佢係一換一啊，佢嗰、那個操作模式係一換一，即係話一間公屋換翻出嚟，你買咗綠置居，你間公屋又交翻出嚟，咁嗰個影響其實亦都唔係好大。但係至於你話新一屆政府會唔會繼續推行咧？我相信真係新一屆政府即係要由佢哋去諗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當然因為而家個數量唔係多。對於整體個社會嗰個房屋嘅影響咧，佢亦都唔係好大，即係唔係話扮演好重要嘅角色。但係咧，就對於一部分啦，想置業嘅公屋市民嚟講咧，佢係有一定嘅作用嘅。 嗯，嗱，仲有咧就係關於過渡房屋啦，嚇。咁啊，今屆嘅政府咧亦都係係同一啲嘅發展商去到請求啲發展商咧，就係攞一啲嘅地出嚟咧，俾一啲嘅非牟利組織咧去到經營一啲過渡性房屋啦，嚇。咁啊，已經有好幾個呢個咁樣嘅項目噶啦。咁但係你覺得過渡性房屋嗰個嘅計劃會延續幾耐，同埋係咪應該不斷咁增加供應咧？ 其实过渡性房屋我自己觉得呢都系杯水车薪。即系喺现阶段嚟讲佢系解决唔到大问题。但系呢就只不过系有呢个项目喺度就令到啲人即系有一种心理安慰就是、多一条渠道咁解啦。咁但系因为嗰、那个无论从数量上面嚟讲或者将来发展到喺内地一啲中地啊，一啲嘅废弃农地啊，上面去做呢样嘢咧，嗰、那个交通问题啊，同埋社区建设问题，可能都会浮现嘅。 阿黄伟杰，但我就唔得喺嗰啲即系敏感问题同你讨论。但你咧，因为我听到你一路讲咧，你都好着重讲嗰个程序同埋法律问题咧，呢、這个地方系可以喐嘅咁样。 系， 我只系想你建议一下，俾下一届政府喺程序问题上可以使到成个建屋快咗同埋平咗，你会建议喺程序上面喐边几个环节 啊？我觉得喺一个咨询啦，第二个系嗰、那个同即系房屋嗰、那个各，因为牵涉到各方面嘅利益啊嘛，土地喺个利益嗰、那个处理方面咧，系可以缩减一啲嘅程序。因为而家我自己睇到嘅一啲现况咧，就系、是、政府要收一块地嘅时候。只要有幾封反對嘅信咧，佢又要即係城規會又要重新去開會去處理。咁然後咧，如果佢最後搞唔掂，即係都講唔服嘅話咧，大家冇咗個妥協嘅話咧，最後佢仲可以用呢、這個司法覆核啊呢一啲嘅程序。咁所以你話點樣揀到最簡咧？當然我哋亦都要留翻一個叫做公義啊公道喺度嘅。咁但係咧。如何喺中間一啲嘅環節可以精簡一啲、減少一啲時間咧？呢、這個由行政當局即係佢有具體操作方面要去考慮嘅。咁當然呢個最後可能要上立法會啦，要有一個立法嘅過程嘅。 嗯，仲有咧一啲嘅房屋問題都可以繼續傾咧，就係關於居屋嘅定價啦。嚇，今屆政府咧就係將居屋嘅定價咧就同市價脱鈎嚇，咁就從咧2018年嘅市價七折嘅定價咧就改為係譬如五成至六成之間嘅一個折讓率啦咁。咁但係咧就有啲研究都發現啦，咁其實而家嘅公屋咧，居屋好似越起越細，尺價其實都越嚟越貴，所以雖則咧佢嗰個折扣咧好似係多咗咁，但係其實咧嗰個市民所負擔嘅同埋嗰個居住嘅質素並冇好轉到。你點睇呢個講法？ 我同意你嘅講法嘅。因为其实而家可能真系太过迁就现有，因为土地不足而房屋嘅需求大，所以咧真系越起越细。咁呢个咧就对于居住嘅质素同埋一个我哋中国人所讲嘅家庭即系居住嗰个方面咧系有影响嘅。 嗯， 即系有啲可能想同父母住埋一齐都唔得啊咁样啊，因为太细啦。 嗯， 所以唔解决土地供应咧。其实老人院又是这个问题，即是如果你说想要隔得疏一点，其实又是如果这样越收越少，即是这样都是同一个问题的。 没错没错，是啊， 最后都 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最後都想跟黃國健談談林鄭月娥的勞工政策，那剛才都引述過，包括就增加有薪產假，將這個法定假日就逐步調整，接下來亦都會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你會給林鄭月娥的勞工政策多少分呢？ 我相信如果比起前幾屆政府來說，他應該是合格的，當然我們不能夠鼓掌說他做得很好，咁但係因為你知道香港係一個利益多元化嘅社會，各個方面都喺爭取緊自己利益，無論勞工又好，老闆又好，專業人士、中產亦都係爭取緊自己嘅利益嘅。咁但係作為政府，佢係應該即係有一個持平嘅態度啦，同埋要有一個即係知道邊個方面嗰個需求係實際真係需要。佢面對係需要政府協助嘅，要繼續做落去嘅。咁呢一屆政府嚟講，喺勞工政策，我哋唔係話佢做到好好，但係比起即係最緊要有個比較啦，即係比較嚟講，佢應該講合格嘅。 咁老人院輸入一啲護理，你都唔反對係嘛？ 而家咁嘅狀況啦，老實講咧，以往咧其實都有嘅，因為在本地真的很难请到人，因为他这种工作呢不单止是个工资的问题，而是还有牵涉到带有一些叫做厌恶性 的工序。所以很多本地的人呢其实是不愿意做的。就如果那个需求是越来越大，因为香港那个高龄人士是越来越多的，是需要的这一些的安老设备是越来越多的。如果冇辦法喺香港請到嘅話，其實我哋亦都好難去阻止去解決呢個問題。 嗯，好啊，唔該曬黃國健，多謝你。 唔該曬， 係黃國健咧，就係工聯會嘅榮譽會長嚟噶。咁啊，戴希立，我哋講完房屋勞工政策之後咧，我哋又講講社福嘅政策好嘛？咁我哋電話旁邊請嚟立法會社福界議員狄志遠啊，狄志遠你好， 狄志遠，係兩位主持好，下晝 好。嗱，我哋頭先都引述咗咧，咁啊，其實咧，林鄭月娥上任之後咧，喺社會福利方面嘅經常開支咧，就係由650多億增加至到1050多億啦，個增幅咧係62%嘅。不過咧，講個貧窮率啦，貧窮率分好多種計法啦。我哋先講未有呢個政策介入嗰個貧窮率啦。貧窮率咧就由20.1%係2017年嘅數字，20.1%就升至2020年嘅23.6%啦。咁啊，創咗2009年以嚟嘅新高。你點樣理解呢個情況？ 嗱，好明顯咁樣啊，政府係使多咗錢嘅，呢個即係不能否認，數字上說明一樣嘢。但係呢個所謂增幅咧，係咪可以配合到社會嘅需要咧？咁呢個就值得商榷咯。咁頭先你引述嗰個數字就係貧窮人口一路增加，所以所謂係越扶越貧咯。咁另外就係老人院嘅需求都係冇解決過。咁好多嗰啲弱勢社群嘅需要啊，譬如話少數族裔嗰啲啦，咁其實就睇唔到，因為使多咗錢咧，呢、這個服務咧係有大改善咯。咁好明顯就因為社會需求係大咗好多，咁政府咧係需要使多啲錢，而呢個使多錢嘅幅度，對唔住咧，都係未能夠好解決到好多一啲福利上嘅問題咯。咁所以係有進步得嚟，可能仲未係配合到社會需要。 嗯，其实即譬如一啲嘅扶贫政策方面咧，咁又曾经有出过一啲嘅现金嘅补助啦，吓，咁亦都咧有系一啲譬如系有一啲嘅职津啊，吓，即在职家庭津贴嘅一个申请资格嘅放宽啊，亦都将长生津啦，吓，长者生活津贴就系、是、即普通额同埋高额咧就合并啊等等，咁呢啲嘅做法嘅，咁你又同唔同意呢啲方向咧？系咪一啲可持续长远嘅一啲扶贫方向咧？ 好明显而家咧就我好擔心政府只係一個數字遊戲啊！而家有咁多，於是乎咧做一啲所謂一致性嘅一啲嘅措施，咁於是乎個數字啦啊，咁咦佢超越咗個扶貧線咯，咁所以就可以脱離貧窮啦。咁只係一致性咧，正如一致性只係短暫嘅。咁我好明顯就睇到而家好多嘅措施係針對唔到咧，持續可以脱貧個方法。咁如果你年年係用一個一致性嘅方法嚟說明咧，政府有喺扶貧工作做嘢咧，咁主要係個短暫同埋一個所謂交數字嘅做法咯。咁你睇翻我哋有國家喺扶貧係大刀闊斧嘅，咁佢好清楚個目標嘅，即係個扶貧數字喺幾年達到咩效果，幾年達到乜效果。咁而家香港咧係處理貧窮問題咧，我睇唔到一個目標。 睇唔到一個多元嘅策略同埋有效嘅措施咯。咁你譬如話喺國內，佢可以引用好多咧除咗政府嘅角色之外咧，佢引入好多嗰啲大嘅企業咧一齊幫手喺啲村落做扶貧嘅。咁香港其實都可以動員㗎，有好多大嘅企業咁喺地產商咁香港賺咗咁多錢。你可唔可以針對啲單親嘅家庭做多啲扶貧工作啊，少數族裔嘅扶貧工作啊，譬如話你超級市場可唔可以可以請多兩位婦女啊，或者殘疾人士啊，咁有啲培訓嘅工作俾啲少數族裔更加容易去融入社會啦。咁呢啲嘅持續嘅工作呢，佢增加佢個社會投入同埋競爭力，於是佢能夠自力更生呢先係有用。你俾多啲補貼，俾多啲津貼，咁佢繼續係要依賴政府。咁呢個我唔就覺得一種嘅扶貧囉。當然有啲群體，譬如老人家佢退咗休，佢過往積蓄唔夠，咁你需要透過即係退休保障計制度，令到佢可以繼續有個尊嚴生活。咁呢啲嘅即係或者即係俾佢能夠計，即係透過政府嘅介入，令到有個持續嘅生活改善呢個需要。但係好多嘅貧窮嘅人口咧，其實你係有啲嘅策略，有啲目標去做咧，而啲透過政府嘅介入或者商界介入咧，其實好多措施喺外國好多方法去做，但係我睇唔到年年嘅扶貧報告咧有呢啲嘅措施，有啲目標，有啲計劃咯。咁呢個就我睇唔到一個好理想嘅做法。 啊，狄志遠嗱，我咧就以我即係比較膚淺嘅認識咧，就我相信依家香港嘅社會福利嘅問題咧，特別喺疫情之後咧，就都浮現得比較突出嘅。一個你正話講咧，就相對，但當然我哋同內地嘅標準係唔一樣啦。不過你就睇到咧，係需要有一啲指標去決定咩叫貧，咁然後先從而有脫貧。同埋防止反貧，即係翻轉頭變翻貧嗰個問題。咁呢個第一個問題就喺個貧富嗰個問題度啦。第二個問題咧，就可能係老人嘅問題好突出，因為香港老人即係個老人比例越大咧，咁個老人服務同埋醫療咧就係另一個可能越嚟越嚴重嘅問題，我哋要解決嘅。第三個問題咧，要解決呢兩個問題就出現咗一個新嘅問題啊，即係話謝永信都有講到嘅咧。就係點樣個社會動員去幫手，除咗政府，就係嗰個 NGO 啊、慈善團體啊，同埋民間嘅動員嘅問題，即係企業嗰方面。咁呢三個問題，你期望咧，經過疫情或者呢個疫情之後咧，喺未來一屆政府咧，你覺得需要有啲咩最策略性嘅措施係要做咧？ 頭先校長你一啲都唔膚淺，有深度嘅睇法。嗱，你喺嗰個疫情之後，個社會其實就好多，即係工種都已經消失咗啦，啊，或者係貧窮嘅人口啊、失業人口係會一定係會增加咗，再加咗好多家庭問題啊、個人問題、情緒問題，呢啲在在都係需要福利啊、貧窮嘅措施。咁你問我好，即係頭先圍繞三個嘅問題嚟講，正正就係新嘅政府就要思考呢三個問題。喺貧窮問題咧，最緊要你有策略、有目標。其實國家係做咗個示範嘅，好清楚嘅幾年就達到咩效果。咁於是乎，頭先我舉咗啲例子，就係話啊，除咗政府嘅力度之外咧，咁社會到好多能量嘅啊，譬如商界、企業，咁你可唔可以承擔啲責任咧？同我哋傾咯。你喺個社會上已經獲取好多利潤啦，咁你貢獻翻社會，亦都好多嘅大企業啊，咁佢都成立好多嗰啲慈善基金啊、馬會，其實個資源都唔少嘅。你將佢點樣集中？點樣有系統、有計劃、目標去做？你香港好多人做義工啊，幫手照顧啲老人家，其實都你睇下今次疫情裏面，我哋發動義工嘅力量都大家一呼百應嘅。咁所以政府就係好多時咧睇貧窮問題或者福利問題咧，就覺得啊，我自己使咗好多錢啦，或者已經不能有再進一步嘅負擔，但係佢冇有計劃地咧係動員個社會咯。咁社會資源同埋力量，我覺得係好大。你香港大部分嘅社會服務都係由 NGO 去做嘅，佢不單止出力，不單係可以你政府撥款去做服務，佢自己都籌好多款，自己都揾好多嘅社企嘅工作啊，透過社企裏面咧增加資源啊，啲在座都係社會力量。咁我都希望新一屆政府識得動員呢樣嘢咧，咁就變，其實喺外國都呢啲經驗都好多，呢個唔係方法問題，係政府你嘅思維有冇有呢個角度考慮問題啫嘛。 嗯 嗱，狄志远就想同你倾埋咧林郑月娥政府嘅安老政策啦吓。嗱，早前咧喺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咧，你哋都通过咗一个嘅议案啦吓。咁就对于咧今次咧就系院舍喺疫情中里面嗰个抗疫嘅能力咧，系一个有一个遗憾嘅议案啊，认为咧就政府嘅唔同部门嘅协调咧系出咗问题嘅咁。你對於本屆政府的安老政策點睇咧？院舍的運作點睇咧？你覺得應該點樣去改善咧？ 好啦，如果你單一睇院舍服務嚟講咧，咁多年嚟係冇明顯嘅進步，甚至係冇進步嘅。咁你供求一個問題啦，我哋嗰啲老人家如果去排政府資助嘅院舍，都要排兩至嘅三年。喺老人院嘅人手，頭先咧議員都有提過，近日特首都承认话啊，老人院持续咧都有 20% 嘅人力嘅不足。喂，你都知道咯，你究竟你有咩嘅措施做过？呢啲喺我哋界别咧都讲咗好多。今次嘅疫情反映到咧，有啲服务质素、院舍服务质素咧未能应付今时今日嘅社会嘅环境。譬如话啊，有啲嗱，而家我哋有几类嘅院舍嘅，有啲系津助院舍啦，政府资助啦，咁个质素就好好多啦。咁有啲买位嘅都唔错啦，政府都有补贴喺里边。咁有一啲私院嘅，即系私人嘅市场经营，嗰啲质素过往历史或者全部都睇到咧，唔系太理想。咁呢方面嘅改善系唔多，因为点解咧？佢因为供求不足咧，佢都唔敢咧去淘汰一啲所谓私院，因为淘汰咗之后，咁个轮候政府嗰条队可能更加长。咁呢啲例子说明咧，究竟政府喺老人政策方面咧？究竟是有改善几多呢？呢啲嘅数字话俾我听，就睇唔到佢有明显嘅进步。咁疫情今次出现呢有好处，就将嗰啲即係个底呀，即係话所谓嗰个不足嘅地方，或者即係原来个地毡下面有咁多嘢未清理好嘅。咁希望由新嘅政府能够睇得通，然后就进一步改善。 好，唔该晒狄志远， 多 谢 晒。 狄志远咧就系立法会社会福利界嘅议员嚟噶。呢个时间咧，听听7:00嘅新闻报道。 猪传播力极强，第五波疫情来得既急且猛，农历新年后更急速恶化，远超特区政府喺抗疫年中各个环节嘅能力。特区政府已经竭力全方位提升抗疫能力，落实多项措施。上海新冠疫情持续严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开始收治亲子患者。早前上海年幼患者和父母分开隔离，引发争议。内地传媒报道，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和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昨晚起在新国际博览中心建立近1000张床位，可以隔离收治近500个家庭。報道說，這個方艙醫院已經收治患病兒童家庭合共177人，當中89人是兒童。天氣方面，乾燥的大陸氣流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乾燥，明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日至10日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 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宝贝女啊，阿爸去买餸啊，你今日想食啲乜啊？ 只要系你整嘅就咩都得啦。 唉，宝贝女，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商场消费优惠？ 系啊，阿爸，你睇下林林种种，我真系要快啲去消费啊！迟咗咧，惊咩都俾人买晒啦。 唔使噶，啱啱推出消费券嘅时候，商户大部分都会观察下先。迟一啲可能会因为竞争而提供唔同嘅优惠，所以等一等疫情再缓和啲先至去消费，可能仲抵啊！ 阿爸，其实咧，我哋一窝蜂咁去消费，会唔会增加感染风险噶？ 抗疫最紧要系做好防御措施，接种疫苗，戴好口罩，清洁嘅消毒功夫要做到足。嗱，疫情严峻就应该减少外出，消费券嘅使用期咁长，我哋可以慢慢使嘅。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7:08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啦。咁嗰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长沙湾怡国苑、怡康阁、怡欣阁同埋怡秀阁咧就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但系嗱，跟住落嚟嘅题目咧都相信你都可以即係去到參與討論啦，因為你都係一位資深嘅教育界人士啦。咁大家都關注咧，其實嚟緊中學文憑試嗰個安排啊，咁政府咧就係教育局同埋考評局咧，尋日就開咗記者會啦，咁就決定咧文憑試就會如計劃所定咧，就係4月22日咧就開考，咁就並且咧就壓縮嗰個考試嘅時間啦，兩個禮拜之內咧就會有60%嘅考生咧就完成曬佢哋所有嘅報考科目啦。放榜日期咧就会系7月20日啊，咁至于一啲系确诊咗，又或者系佢系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嘅考生咧，咁啊，寻日咧亦都系公布咗咧话会设立呢个嘅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咧，就俾佢哋作为一个特别嘅市场啊。但系嗱，点睇呢个特别市场嘅安排咧？嗱，上年咧净系得即系检疫嘅考生咧就系可以用呢个嘅特别市场啦，今次咧就俾埋确诊嘅考生咧都可以用竹篙湾做一个特别嘅市场啦吓。 我諗今次咧就我諗教育局都同埋考評局咧都聽到好多教育界或者考生嘅意見咧，就做咗一個改善。咁咧就我如果用咗最簡單嘅語言去講呢個改善，就係6:30之前，你知道自己係確診或者係要檢疫嘅考生咧，你係可以有一個選擇。呢、這個選擇咧就喺竹篙灣度考。或者你唔考咧，就透過評級，即係獲得你嗰個考試嘅分數。個評級咧就比你過去咧就高咗一級，因為以前嘅評級咧最多去到4嘅啫，依家就去到5，但5星星都係唔得嘅，即係咁樣。咁呢個係一個順應大家嘅意見嘅一個嘅處理方法啦，即係咁樣。咁但係咧就都有個前提咧，個前提就係個考生要自己去。每日去做測試啦，即係仲要6:30前，因為6:30前你因為要去竹篙灣咧，你都要時間啦，要 book 車啊，一大堆嗰啲程序要做啦咁樣。但係咧，我一間我都想同啲教育界朋友傾，因為我睇過考評局咧，佢都幾仔細嘅今次嗰啲細則，可能啲考生都要關心嘅。咁如果6:30後又點咧？咁啊，即係係咪就係已經就？冇嗱，第一就係咪去唔到竹篙灣啦？咁但係佢係咪就已經冇咗個權利 去選擇考試呢？咁呢個一間我哋都可以同教育界傾下嘅，傾個客。 嗱，頭先阿戴希立都講咗少少，即係今次嘅安排啦，或者我都再詳細啲去到講下今次嘅安排啦。嗱，今次咧就當局咧亦都係透過咧各個嘅中學啦，咁就向應屆嘅考生咧係派發呢個快速抗原測試包嘅。咁啲考生咧就喺每次考試之前咧就需要去到自己做呢個快速檢測啦，並且保留住呢個快速測試嘅記錄咧，咁啊考評局咧係可以抽查嘅。咁至於頭先講啦，如果個考生喺考試當日朝早驗到自己係快速測試陽性嘅話，會點樣呢？咁佢就需要喺上晝六點半之前啊，就聯絡公開考試資訊中心啦嚇，咁有個電話就係36288860啦嚇，咁就聯絡嗰邊個熱線咧，就話自己係驗到有陽性啦嚇，咁就需要咧就係申請去到呢個竹篙灣嘅特別市場嗰度應考啦，咁然後咧就聯絡呢個嘅考生抗疫的士熱線啦嚇，咁就咧呢個的士咧就會點對點就從考生嘅家咧嘅屋企咧嚇，就係去到呢個竹篙灣嘅社區隔離設施啊。咁呢個考生咧就考完之後咧就因為佢確診啊嘛嚇，咁佢就需要繼續咧就喺呢個竹篙灣嗰度入住隔離啦。咁如果佢當時咧就即係如果入住期間咧有繼續科目應考咧，咁佢可以繼續喺竹篙灣嗰度考啦咁。咁如果咧佢其實病咗啦嚇，驗到陽性啦，咁但係佢個身體情況咧都唔係太舒服咧，佢可以選擇咧唔去考啦嚇。但唔去考咧，咁就當局咧就會用佢咧就係嗰個平時嗰個成績咧去到評估佢嗰個嘅考試嘅分數啦咁。咁而咧，如果佢唔係即日啊，咁佢較早之前咧咁都知道自己可能係確診咗，或者佢嘅家人染咗，佢係密切接觸者咧，咁都可以早少少咧，就係話俾考評局知咧嚇，佢嚟緊可唔可以應考啦？咁之後咧，咁亦都可以咧聯絡翻咧，就係即如果佢選擇嚇去竹篙灣呢個特別市場去到應考嘅話，亦都可以咧就聯絡翻咧就係交通工具咧去到接載呢個考生咧去到前往同埋應考嘅嚇。 係。咁佢啊，當然佢可以咧，就選擇唔考都評級，即係就算佢係一個密切接觸者，佢都可以去選擇呢樣嘢嘅。 不過就有一個即係舉手不回嘅一個制度啦，即係如果個考生係決定咗佢會繼續應考嚇，喺竹篙灣繼續應考嘅話咧，咁佢考完之後咧就唔可以咧就反悔，就話用翻我都係唔計呢個考試分數啦，用翻校內成績評估啦，咁就唔得嘅。咁所謂舉手不回嘅一個機制， 即係講笑咁講咧，就如果打開份卷佢唔識嘅咧，佢跟住話我要評級，咁就唔得嘅。即係你舉咗手話要考咧，就要考噶啦，即係咁樣。 係咁都係一個即係公平嘅機制啦嚇。咁如果啲考生係佢係佢個所住嘅地方啊，係被圍封強檢咁點咧咁？咁咧就考生咧就可以盡快啦，咁就同咧就係表明咧自己係考生啦，咁負責檢測嘅機構咧都會盡快咧幫佢咧就安排檢測嘅嚇。咁啊點樣理解咧？頭先阿戴希立所提出嘅問題啦，咁就可能啲考生要好早咧就要幫自己檢測咗啦嚇，咁亦都要打去嗰個熱線啦。咁、那個熱線係咪能夠真係聽到即個致電量會有幾多咧？那個熱線係咪能容納到咁多嘅考生嘅查詢咧？咁另外嗰個的士係咪有足夠嘅空間去到接載啲考生趕得切去到竹篙灣開考咧？啊，雖然話咧就係呢啲情況咧可能會有一啲適當嘅延遲啦嚇。可能會有適當延遲，咁但係始終咧都係考生咧都係好緊張呢件事啦，會唔會可以趕得切去到竹篙灣嗰度考咧？咁呢啲都好多疑問可以傾 啊。唔係咁樣，政府咧就承諾咗咧，佢哋仲揾緊啲後備考場，即係如果真係人太多，竹篙灣都頂唔順咧，都可以運去其他地方。不過依個就係政府依家係揾緊啦。咁我唔知道有冇後備的士啦，依、這個就另一個問題。不過我今朝早好多問題要解決㗎。 今朝早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麥敬生咧，咁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話，相信咧竹篙灣都夠位嘅，因為咧其實而家嗰啲入住嘅人士咧都逐步離開緊，咁就俾將嚟緊嘅考生咧可以入住，咁所以咧都相信咧開考嘅時候咧竹篙灣可以接納咧就係超過1000名嘅考生嘅嚇，咁相信都夠位嘅嚇。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啊，邊個去監考呢？咁因為咧，即係嚟呢啲嘅考生都會係一啲確診者，或者係一啲嘅接受緊檢疫嘅人士啦嚇，佢家人可能係確診咗啦。咁監考人員嗰個嘅風險咧，相對都係高嘅。咁邊度揾啲監考嘅人士去到竹篙灣嗰度做嘢咧？呢啲都可能有啲問題啊。 好啦，我哋电话18723111，18723111。咁啊，唔知各位听众屋企里面有冇一啲应届嘅文凭试考生咧，或者你自己就系一位应届嘅文凭试考生啦，可以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1，同我哋自由风倾下噶。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一啲学界嘅人士同你倾啦。有直资学校议会嘅主席陈迪安啊，陈迪安校长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陈泽安系。 首先我哋即系从学生考生个角度去到出发先啦吓。头先都讲啦吓，考生咧需要喺即系如果当日吓考试当日朝早验到阳性嘅话咧，就要打去热线同埋联络的士啦。咁啊，但系就要6:30之前咯吓。你觉得你点样同啲学生去到建议咧？即系佢哋系咪应该要好早起身就做呢个检测，然之后再去到处理之后嘅事咧？ 嗯，我谂咧考生咧喺差唔多准备要开考之前咧，嗰几日咧，即系我哋都好建议考生真系准备定一啲可能收拾定誓愿啊，吓真系随时咧，如果真系每嗰日考试嗰朝早咧系验到咧系有阳性嘅情况咧，咁佢都要通报嘅时间咧，佢可以唔需要再花好多时间同心神再去收拾誓愿，跟住要入检疫中心或者或者如果佢有咁嘅想法。咁當然啦，早啲起身會好少少嘅，因為正如咁講咧，6:30前打電話，咁即係我假設啦，你6:00起身，咁6:00可能少少時間6:30咁做一個檢測，之後得到個 result 之後再打電話，咁大家都會擔心電話啦，係唔係足夠嘅熱線有足夠人士接聽啦？接聽完之後又係夠唔夠呢個嘅檢疫的士咧，係即時可以送到佢哋去相關嘅考場或者嗰個嘅即竹篙灣檢疫中心啦。咁呢啲都係擔心嘅，所以咧就慎防個考試真係驗出陽性嘅時間咧，手足無措咧，咁咧真係建議考生可能早少少咧執定一啲，我哋可能俗稱嘅走腦袋啊，執定先，跟住之後咧就到時真係假設咁不幸嘅陽性嘅時間咧，都可以少一個擔憂，可以淨係專注係即係打電話熱線嗰度去約呢個的士啊，同埋通知考評局咁樣。 你對於6:30呢個時間線點睇啊？即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佢哋驗到要揾的士，咁就載佢哋去竹篙灣要啲時間啦，所以可能8:30開考就定呢個6:30呢個時間啦。咁但係對於好多學生嚟講，哇！即係咁又要早啲起身喎，咁你點睇呢個時間線呢？ 嗱，6:30咧，假設啦，呢個係佢個説法，最遲6:30要打電話啦。咁即係話中間有2小時嘅空間，就要等車啦，同埋上車，同埋坐車去到呢、這、一個考場嗰度。通常咧，我哋考 DSE 嘅考生咧，大部分咧都會咧係差唔多最少9小時，甚至係1小時前咧到達咧自己要考試嘅考場嘅。咁咧，就假設如果佢真係8:30開考嘅考試咧，咁通常好多考生7:30鬆啲都已經到達考場去學校嗰度等啊，或者係準備嘅。咁樣咧，就相信咧就6:00起身啊，或者6:00起身呢個時間咧，對一般考生嚟講都唔係一個好早嘅時間。咁但係咧，講翻轉頭就係，如果佢真係假設係6:30、6:30通知到呢一個嘅考評局，跟住再叫埋車。咁呢一個咧有2小時時間，究竟係咪足夠去到咧？咁樣咁第一啦，車又唔知係咪有機會係正正喺屋企樓下啦，同埋 call 咗車之後要等幾耐啦？咁、那個車程啦，咁雖然你話車程可能都係45分鐘至1小時到，咁假設啦，我哋真係6:30最遲俾個電話呢個嘅考評局，跟住咧架車咧6:09嚟到咁樣樣嚇。1小時到嘅車，即係大概7:09，順利就應該係入到呢個檢疫中心。咁但係入到檢疫中心，仲需唔需要有咩手續去辦理咧？嗱，呢個都係一件事情嚟嘅。咁希望嗰啲手續都係簡單啲啦，可以讓考生先行考咗試先。如果再遲啲嘅話咧，可能即係7:00先嚟到車咧，即係8:00先入到考場咧，或者入到竹篙灣咧，咁變咗咧對學生個心理壓力都大嘅。 阿陳迪安啊，嗱，即係我聽到你咁講咧。就你又會俾學生3條秘笈啦，一個咧就執定個走佬包啦，依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即係早啲起身，唔好遲過6:30，咁啊要做檢測兼咧。如果不幸有事咧，就要上報就約車啦。咁即係等等啦。咁第三樣嘢咧，就你話俾佢聽咧，佢今次係有個權利嘅。如果考，咁你就要去竹篙灣考啦。即係如果真係不幸有事。如果唔考，咁你就可以透過評級，可以最高獲得5級，即係你有3條秘笈俾佢啦。但我依家咧，我就因為唔係喺學校裏邊咧，我就唔清楚咧。如果佢真係6:30後先做咗檢測，發覺係 是阳性的，而又他是生勾勾咁翻咗嚟个考场度，咁你点处理咯？学校？ 如果是这样呢，这个都是教育局之前或者考评局之前都讲过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呢，就考生呢是必须要在这个离开屋企之前呢已经要做了检查同埋要影响备案的。咁呢所以如果真係佢嚟到考场，理论上嚟到考场呢，我哋又唔需要呢特别再同佢再做多次检查嘅。因为考生都唔 需要。我知道佢，但佢嗰时先话俾你听佢係阳性喎。即系唔系你帮佢检测，佢自己话俾你听佢系阳性，佢去到考场门口。 嗯，如果系去到咁嘅情况咧，第一咧，我谂考场同学校咧都唔会让有关嘅考生进入呢个市场嘅。咁咧亦都咧，请佢马上咧会通知翻呢个嘅考评局咧，就马上咧就要真系去就医噶啦，又或者即系可能送去检疫嘅。咁咧就学校咧系一定好清晰呢个位，唔可以让有即系阳性嘅检测嘅人士咧进入到学校里面咧，又或者一啲受限制嘅人士进入校内里面考试咯。因为我哋都要保障其他考生嗰个健康嘅。 即系简单啲讲咧，学校就系一定要保证所有人咧系阴性嘅，只系特殊地照顾两类人，就唔第一个就有。唔舒服，不過唔係依個 COVID-19 嘅。第二個就係一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即係我哋叫 SEN 嘅同學咧，依個先有特殊安排嘅啫。如果唔係就冇其他特殊安排嘅，係咪咁啊？ 理論上就係冇任何特殊安排噶啦，因為如果真係好清晰嘅係一個受限制人士啦，又或者係一個檢陽檢測到係陽性嘅咧，基本上唔應該學校出現嘅。 咁嗰個即係六點半後發現陽性嘅同學咧，其實得一個選擇嘅啫，佢根本都冇得考，佢只能夠就話用評分啦，係咪咁啊？ 嗱，我哋建議咧，真係假設睇下我唔知佢六點半後幾耐時間啦，佢哋都先行打咗去考試局嗰度，先同個考試局報告咗個情況先，跟住之後咧就等佢哋嗰邊嘅最新指示，究竟仲趕唔趕得切去考場啊？成，如果真係趕唔切考場咧，咁都冇辦法，所以咧我哋都建議學生唔好因為。我哋可能遲咗檢測而測咗出嚟陽性，咁但我又要夾硬去市場考試，咁即係呢樣會即係影響到好多人啊！呢都係一個社會。 所以考生就千祈唔好唔知醒，或者咧貪瞓咧過咗六點半先檢測啦，即係 更加啦， 就要早啲起身啦嚇。嗱，嚟緊啲考生可能面對一個抉擇咧，就係、是、如果不幸確診，或者佢家人確診，佢自己成為咗密切接觸者咧。佢要去選擇啊，究竟係去竹篙灣嗰度考啊，定係唔考啦？用校內成績評估啊？其實你哋作為學校咧，你會點樣去建議啲學生啊？ 如果佢係真係確診嘅學生咧，我哋特別就肯定要佢自己了解翻自己個身體狀況先，係咪適合考試啊？因為始終考試咧考試局都講得好清楚嘅，當你咧就一選擇咗嗰個模式嘅話咧，就唔能夠中途改變嘅。咁所以究竟會唔會嗰個嘅自己確診咗之後，其實都影響自己應試嗰個嘅狀態咧？咁呢個佢一定要好小心咁評估咗先做個決定。咁如果你話密切接觸者咧，因為即係密切接觸者咧，即係理解上應該就未檢測到陽性啦，起碼當日朝早早上就唔係陽性先啦，咁樣。咁呢一類嘅考生嘅話咧，佢都係有仲係應該有呢個能力咧。或者體力咧，係去進行考試嘅，咁學生咧都應該咧盡緊能力去即應考啦咁樣。 嗯，有冇了解过啲学生而家个状况情绪咁？因为今次你头先亦都讲啦吓，需要去到预先执定行李啦吓，就预咗啲嘅紧急情况啦，亦都可能咧就随时要面临呢个去唔去竹篙湾去考呢个嘅抉择啦。咁学生嘅压力有冇大咗咧？ 可能咧，現在咧考試局多一個嘅選擇咧，叫做俾考生咧，可能都會俾考生咧係反而少咗啲咁多壓力嘅，因為之前咧都有一個説法，就可能未必安排到呢個嘅密切接觸者啊，甚至係確診人士咧係進行考核，佢哋只可以用一個叫做校內嘅成績咧做個成績評估嘅啫。咁成績評估大家都知啦，最高咧只可以評定咧係第五級。咁但有啲學生咧，佢可能自己認為啦，佢嘅能力係可以攞高過五級。咁如果以之前嗰説法，佢冇呢個考場嘅話，咁佢就要佢真係日日都要提心吊膽啊！究竟自己係咪真係染疫啊？要小心唔好染疫啊！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個壓力嚟嘅。咁但係而家就好似叫做多一個選擇俾佢啦。如果真係不幸染疫，但係身體狀況又理想，可以考嘅，咁佢哋都可以繼續考，仍然可以衝五級以上嘅成績咁樣。 啊、我想問仲有一類學生呢，譬如佢考嘅時候佢就唔知道自己有冇事㗎。咁考完咗返屋企嘅時候就發覺自己係陽性。咁呢個係事後先知啫。咁、我個問題呢就係、當然佢就要上報即係考評局嗰啲嘢要做啦。但對於嗰間學校嚟講呢，會唔會被通知曾經有個考生呢係唔知嘅喺度考完，同埋你哋會有啲乜嘢措施？如果你係唔知，梗係冇措施做啦。但如果知道，你哋會做咩措施？ 呢度咧就希望咧就係、是、當有關當局收到一啲考生真係考完試翻到屋企之後呈陽性嘅情況嘅話咧，都真係希望透過相關自己即係政府部門咧聯絡翻咧相關嘅學校。咁咧，正如我哋過往都好多都做過噶啦，就係、是、如果校內真係有確診人士啊，或者係有即係話疑似確診人士係出學校出現過嘅話咧，學校都會將佢使用嘅地方咧都會做消毒嘅。 咁即係假呢、這個亦都作咗一個假設咧，就係、是、佢前後左右個學生咧應該係冇事嘅，唔當係密切接觸者啦。這個係咪？ 而家就跟政府嘅說法咧，就當冇事嘅，因為咧大家都喺嗰個嘅考場裡面咧係戴住口罩嘅，冇除過口罩啊，成啊咁樣，咁咧就唔會當係一個密切接觸者咁樣，即係其他考生應該就唔會受影響嘅。 但係派卷嘅老師咧？ 同樣情況咧，因為派卷老師同埋考生都一樣係要跟足嗰個防疫指引咧，都要戴曬口罩啊，成曬咁樣樣啊。 即係有冇戴手套嘅要求㗎？ 考評局咧過往咧都會有派定一啲嘅嗰啲嘅我哋嘅 PPE 啦嚇，嗰啲防護裝備啊、手套嗰啲喺度嘅。咁呢個就要視乎老師自己啦。咁咧有較為少有硬性規定話你必須要戴啊咁樣樣。不過我哋都會建議或者鼓勵大家都會咁做嘅。 嗯，其实咧就今次当局咧就亦都透过学校咧去到派发快速抗原测试包咧俾考生啦咁。咁、其实而家派发嗰个情况系点咧？如果呢段期间啲考生可能自己被即系成为咗密切接触者啊，或者系被围封强检啊等等，佢哋会唔会即系未能够及时攞到呢啲嘅快速检测包咧？ 幾個情況啦。如果咧我理解上咧，基本上呢啲嘅檢測包係由考評局嗰邊咧就發放俾學校，由學校咧就再代發俾所有考生。咁其實應該早一兩個禮拜到啦，已經係送抵個學校嘅。咁咧個學校亦都應該已經按翻考生嘅需要啦，已經執定唔同嘅份數。咁我哋咧就係等緊嚟緊嘅個呢、這個嘅準考證出咗之後咧，就會請學生翻嚟攞，咁就連嗰個檢測包一齊派嘅。咁個情況就係、是，如果嗰個考生或者我哋學生能夠翻到嚟嘅，咁如常照攞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可能而家正正嘅情況就係佢本身都要檢疫，又或者本身已經喺一啲檢疫中心嗰度咧離開嘅話咧，咁呢啲要視乎翻佢考試前22號前趕唔趕切翻嚟攞啦。 好啊。 系咁， 时间关系咧，就同阿陈定安校长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多谢你。 陈定安咧就系直资学校议会主席嚟噶，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迪士尼线嘅架空电缆临时复修工作已大致完成，等待工程人员完成最后嘅行车安全检测后，可以喺大约今晚7:30陆续回复列车服务。港铁欣澳同迪士尼站之间嘅电力供应早上受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影响，迪士尼线服务受阻。港铁安排来往欣澳站同迪士尼站嘅免费接驳巴士。本港新增32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658宗经核酸检测阳性及1596宗经快速抗原测试呈报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15000多人确诊，再多87人染疫后离世。第五波疫情死亡人数增至8136人，整体病死率0.7%。新增个案中16宗属境外输入，14宗在机场检测发现，2宗在检疫酒店确诊。 醫管局說再多81名確診病人離世，年齡介乎60至100歲，滯後公布的離世人數有6人，年齡介乎59至97歲，其中3名60至63歲的病人都有長期病患或者已擴散癌症。不少市民趁公眾假期外出，有新冠康復者到郊野公園行山，希望鍛鍊身體。市區亦有市民外出食飯行街，話消費券即將派發，希望提早選定心頭好。不少食肆近期恢復營業，有店長表示，餐廳早前暫停營業一個月，預料需時恢復生意。他希望政府可以放寬晚市堂食及每台人數限制。上海新冠疫情持续严峻，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开始收治亲子患者。早前上海年幼患者同父母分开隔离，引发争议。内地传媒报道，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同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寻晚起在新国际博览中心建立近1000张病床，可以隔离收治近500个家庭。報道說，這個方艙醫院已經收治患病兒童家庭合共177人，當中89人是兒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乾燥，明早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及乾燥，日間炎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外交二十问，又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 边个机构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嘅咧？ 港澳大湾区总占地56000平方公里。 一带一路，而一带系代表咩咧？ 留意一二五普通话台。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的时间，咁啊，继续讲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长沙湾怡国苑、怡康阁、怡恩阁同埋怡秀阁咧，就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啊，大希立啊，我哋头先咧就倾紧咧有关于系中学文凭试嘅安排啦吓。今年咧就特别为咗确诊嘅考生，同埋咧就系需要检疫系嘅考生咧，就系设立呢个竹篙湾嘅临时呢个特别嘅市场啊吓。咁啊，头先亦都系提过咧，就系一啲学生嘅角度啦吓，点样去到处理今次嘅一个安排啦吓。咁另一个角度咧，我哋想倾下咧，有关于呢个特别市场嗰个监考人员嘅情况吓。咁啊，而家当局咧就系话咧，系到呼吁一啲社会上面有心人咧，去到做呢个嘅监考嘅人员啦吓。未透露嘅相关嘅人手嘅，稍后咧会公布呢个招募嘅详情啊。咁啊，教育局咧就系呼吁咧，就前线嘅教师啦。就特別是曾經染疫確診者新鮮事蹟去到這些特別考場監考的，就當局說 會派發全套的保護衣物和裝備，以及提供訓練。 我想呢，因為現在整了一個叫做考場叫做竹篙灣，那裡都需要大量的人手去監考。當然 就包括仲有一啲可能而家喺醫院裏邊嗰啲咧，都需要可能要處理一下。如果佢會考試嘅時候，我唔知道咧，都會唔會一併考慮？咁呢個就依啲人手咧就需要額外嘅啦，就唔係喺學校嘅考場裏邊嘅原有嘅監考員嚟嘅。 嗯，咁究竟啊有啲乜嘢嘅一啲嘅人士會去到呢個特別嘅考場做監考員咧？咁都見到有啲嘅社會上面有啲嘅，譬如退休嘅教師啦、教育工作者啦，咁就話有意做呢個嘅特別考場監考啦。咁但係即係究竟有幾多人會願意做？咁同埋咧就係當中個安排應該點咧嚇？咁啊，戴希立啊，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嘅主席黃建豪啊，黃建豪你好， 好兩位主持好， 係你自己本身都係一位中學副校長係咪啊？ 系 嗱，以你所知啦，其实有冇教育界人士愿意喺呢个特别考场做监考人员呢？ 系，其实咧，我哋都做过一啲嘅统计，因为首先我自己喺呢个疫情当中咧，都系带领咗我哋嘅一啲同工咧，系参与一啲嘅抗疫义工服务啦。咁我哋嘅群组大概300人左右。咁喺我呢两天亦都有接受一啲传媒嘅访问咧，系讲关于安排呢一个特别市场嘅监考人员。可能會揾啲嘅退休嘅教師去幫手嘅時候，或者半職教師等等嘅時候咧，我都將呢個信息咧都喺嗰個群組裏面去討論啦，咁樣咁私底下咧都竟然咧係短短半天咧都有差唔多40多位同工咧係向我表示有興趣擔任呢個監考員嘅。咁啊其實佢哋當中咧，我統計過咧就以退休教師為有大概佔到一半到啦，咁樣咁另外有啲咧佢所謂退休嘅意思可能係提早退休嘅，有部分咁亦都有啲半職嘅老師，咁亦都有啲咧係代課嘅老師、兼職嘅老師，咁呢一類型嘅老師咧佔咗我哋40位即刻舉手嘅同工裏邊咧佔咗可能都有70%左右啊。咁但係咧亦都好 surprise 咧，就有啲在職嘅老師咧都即係都會舉手啊咁樣，咁包括係一啲小學老師咧。即係都表示話有興趣去幫手嘅咁樣，咁另外咧，喺我參與抗疫義工服務裏邊咧，其實都有我哋工會咧，都會有一啲嘅大學嘅副教授啊、助理教授啊等等咧，咁咧佢哋都有表示咧，啱啱好就係成 break， 又或者咧有某間嘅大學咧，就佢哋雖然唔係成 break， 但係咧。就表示咧就唔係日日有堂嘅，同埋有啲堂咧都係下午先上，咁上午咧即係下午都係網課，咁話上午咧其實我都可以幫到手，咁原來咧大學有一班嘅同工咧大專有一班同工咧都願意去幫手嘅，咁所以咧都幾surprise， 原來都幾多人。系去即系有兴趣，表示有兴趣系担任呢一个嘅监考员嘅。 嗯，你觉得够唔够咧？有冇需要一啲措施咧，去到吸引更加多嘅教育界人士去到参与呢个监考工作咧？ 系，我都有了解过。咁啊，其实咧，我就俾几样嘢佢哋拣啦。咁啊，我就话啊，其实点解有乜嘢区市你会愿意去担任呢个监考员啊？究竟系住宿会唔会系即系会唔会影响你嘅决定啊？交通会影响你的决定啊？錢會唔會影響決定啊？咁樣咁，但係大家咧紛紛咧都係向我表示咧，就係真係想幫呢一班嘅考生為先嘅，即係其他都係其次。咁第二個影響到佢哋嘅決定咧，可能就係嗰個是否係閉環式管理啦。咁因為咧有好多嘅老師都表示咧，倘若係閉環式管理嘅話咧，就對於佢哋就可能會影響到，因為佢哋都可能要照顧家人啊，即係咁樣。咁所以呢個又係又其中之一啦。咁如果佢哋表示就話，即係都比較遠啲，同埋都好早啊，咁又驚咧，如果即係交通唔係好熟啊，又或者係繁忙嘅時候，影響咗佢哋嗰個出勤咧，又唔係咁理想。咁所以咧，佢哋就話，如果唔係交通配套安排埋咧，就更好啦。咁反而咧，錢咧就係佢哋最後先至去諗嘅嗰樣嘢咯。 阿王 Sir， 我想問下你咧，如果聽你咁講咧，第一你就比較有把握。咁我依家就有兩個問題，一個就係、究竟依家係咪政府靠你哋去幫佢揾咧，因為佢自己揾，同埋咧依家大家有冇一個緊密嘅聯繫？依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另一啱你講得好好啦，就係啲監考嘅老師咧就會考慮到交通問題同埋閉環式，咁即係咪啲老師就會有一個可以有個選擇咧？就係佢住咗喺竹篙灣啊，即係係咪咁嘅意思啊？ 好啊，我答第一個問題先。咁咧其實呢個問題咧係昨天有兩間報館都向我哋，即係兩間傳媒機構咧都向我哋去問有冇信心去招募到呢一類型嘅同工，咁於是我就喺我群組裏面去發出啦，咁個結果係幾理想嘅，即係喺冇具體嘅一啲嘅清晰嘅安排底下咧，咁純粹係咁問咧， 都有40多位同公司下接都去接洽我哋啦咁样。咁但係政府呢係未有即係好详细嘅同我哋去联系啦。咁我亦都希望可能透过唔同嘅方式，即係政府都知道我哋喺过往嘅过程之中都喺义工服务或者喺教师同工上面呢都俾到信心嘅，咁可以都搵我哋去帮手啦。咁我哋都可以有我哋有信心去联系得到足够数量嘅同工去帮手。咁第二个呢就係老师嗰、那个选择。是咪啊？ 是 就影響到 即係交通或者係住住宿嘅安排啦。係 啦，係啦，係啦。咁如果係閉環式管理嘅話咧，喺我嘅調查裏邊，四十位同工裏邊咧，有一半咧都係即係就閉環式佢哋都 OK， 但有一半咧就閉環式係唔 OK 嘅咁樣。所以咧住宿咧係幾影響，或者係呢個是否閉環式去管理咧，係幾影響招募同工嗰、那個情況嘅咁樣咯。反而係錢方面咧。就唔係好去計較咁樣，咁但係咧我亦都剛才咧都同咗大學嘅嗰班同工去傾啦，佢哋話即係之前講話有興趣嗰啲咧，佢哋都話政府而家都現時咧都未有任何嘅招聘廣告咧係提出嚟嘅，咁我亦都睇翻咧政府喺較早之前咧喺今年度去做一啲嘅招聘，即係關於呢個嘅市場主任啊、監考員啊等等咧個 deadline 咧係1月17號嘅，咁即係所以咧佢哋仍然係未去更新。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截止申請1月17號，咁當時都未有呢一個嘅想法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可能要盡早去通知翻，即係一啲有心嘅同工啊，即係大家都比較迫切啲，都比較急切啲咁樣。 係，即係呢個咧就變咗，即係你哋希望就監考嗰啲老師咧有得選擇，有交通安排或者直接住喺嗰度咧，同埋呢個要提早去。招募同埋要做呢個安排，即係你希望有呢方面嘅安排，係咪咁？ 係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就係、是、我諗有唔同嘅同工都可以適合嘅，不過就睇個條件啦。即係倘若即係佢有啲定咗嘅，哦要閉環式管理，咁啊當然唔使交通啦。咁啊大概個錢係點樣？咁食宿我哋點安排？咁早啲去定好出嚟嘅話咧，咁同工就有一個時間去考慮去做一個申請啦。咁樣就會比較理想啲，即係定，即係要可能教育局方面要早啲去定到嗰、那個嗰個情況係點樣？ 嗯，咁但始終咧，即係對住一啲係確診者或者係密切接觸者嘅考生咧，咁呢啲監考人員有一定嘅感染風險啦。你覺得有咩方法可以即係令啲呢啲監考人員安心嚇？同埋就係保護佢哋咧嚇？ 我諗都係即係一貫嘅，可能係穿著翻足夠嘅一啲保護衣啊。就好似我哋做義工嘅時候啲手套啊，再加上而家嗰啲學生應該係確診咗噶嘛，所以更加係要謹慎認真去做好呢件事情啦。咁我知道喺竹篙灣入面咧，應該係有好足夠嘅呢類型嘅指引嘅咁樣，所以都係放心嘅。咁另外有啲同工咧都向我哋建議咧，就係話：，我中過嘅，我係即係可以擔任，即係應該我理論上嗰個抗體指數係比較高嘅咁樣。咁呢類型咧，呢個條件咧，我自己都喺度諗緊，因為咧，其實如果我哋列明咗咧，就係、是、即係個招聘咧，就係如果你中過嘅話咧，就會係優先啊，或者係比較我哋諗先咧。咁我覺得就有少少係標籤咗某即係啲同工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我哋首要就係做好嗰個嘅防護嘅即係防護嘅措施啦，咁樣咁已經係好足夠。咁倘若如果真係受到感染嘅，咁我相信參加呢個計劃嘅同工咧，佢定必咧都要考慮到呢個風險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做好個風險管理咧，即係已經係可以嘅啦。 阿王 Sir， 我有一個即係題外話咧，就即係其實考完試之後咧，就即係中學都復課啦，即係咁樣。我相信復課之後咧，學校裏邊曾經感染或者咧可能有啲翻學嘅同學都。有不知道的情況下面都會感染了，都上學的情況就比起過去一段時間就會多了的。你覺得作為工會啦，或者作為老師，就是你們有一個經驗啦，你們會對於未來復課裡面有些什麼特別的東西呢，是以往沒有注意到的，是需要在未來復課之後安排的時候呢，是要特別注意的呢？ 而家咧，我哋即係我自己在工會啦，咁我哋都會即係有好多嘅物資咧，係可以免費支援俾我哋嘅前線嘅同工，包括係口罩啦。我哋稍後我哋工會會推出咧，有需要索取口罩或者防疫物資 嘅童工咧，可以免費到我哋工會去索取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咧，我相信好多即係教師童工咧，都唔會為咗嗰支消毒液啊，或者嗰幾個嗰卅個口罩咧，而專登去旺角去攞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會有呢一類型嘅支援。我相信學校咧，而家係唔缺口罩同埋防疫物資嘅，咁樣。咁另外咧，都好多童工咧，其實都慢慢接受到即係其實都係有即係一定嘅距離啦，同學生會保持到咁樣。咁我相信而家呢個情況呢，即係你話會唔會再爆疫呢，我相信呢就大家都唔係好擔心呢樣嘢，因為都香港最即係比較高峰嘅時間呢都過咗。咁而家呢可能同工倘若教育局真係喺而家嘅情況底下恢復面授課堂呢，其實我哋都會知道學校有足夠嘅情況，即係足夠措施去幫我哋嘅同工，保護我哋同工嘅咁樣。咁同工自己亦都有即係好多嘅常識啦，咁樣，咁所以都會應該我哋會保，即係都會保持得好。同埋咧，應該嗰啲雖然係面授啫，但係都會戴翻口罩啊，同埋我哋都未必會喺學校邊進行午餐啊。有時喺球類活動啊、體育課咧，我哋都會咧即係校本地啦，其實都會要求翻啊，會唔會體育老師都唔會安排啲咁強度高嘅運動，嗱，等學生要除口罩啊，又會有啲唔舒服嘅情況啊。都其實盡量希望做翻好嘅安全措施，保護翻學生同埋同工啦。 啊，冇錯，我最後一個問題咧，就我唔知道政府最後會唔會接觸你哋工會去即係揾啲老師幫手監考啦。不過如果真係揾你哋咧，我突然間諗起一個問題咧，就依家啲考生咧到考之前咧，可能仲有好多好多問題咧，想問嘅，當然佢可以問自己學校，亦都可能咧想找人去解答他的，你们会不会考虑成立一个热线给考生去问一些他们关于考试安排里面出现种种的问题去做这件事？ 啊，校长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们都会尝试去想下这方面。不过现在暂时似乎局方那个指引呢和资料呢都不是太多，就是我们都会收到一些的家长的， 是啊，家长都很多东西问的，所以政府如果唔諗住做熱線，你哋做都幾好㗎，我相信。 但係最大問題係我哋唔代表到政府嗰種答法，即係我哋答咗之後呢，個責任啊等等呢都比較 大。咁你又睇清楚佢啲 circle 欄咪得囉。佢而家其實你睇考評局佢都好詳細，不過我諗出面街都好多細路唔知㗎。 係呢個我哋都會建議返，可能即係如果個考生問返老師呢，可能會理想啲，不過校長嗰個想法咧， okay. 我哋都可能會真係去磋商下咁樣。 好啊，唔該曬黃建豪，多謝你。 好，唔該曬。 黃建豪咧就係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嘅主席嚟噶。 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讲师王洁婷， 大家咧应对呢一个感染嘅时候咧，都保持冷静，系啦，明白其实可能自己病咗，屋企人病咗系好焦急嘅，但系咧预先即系如果可以而家啦，可能睇定多啲资料，或者搜罗下自己屋企，盘点下自己屋企嘅药系究竟做啲乜嘅，其实咧已经可以帮到自己啦。咁第二咧就系其实可以咧去多啲关心身边人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游回忆之旅 法国第三集， 一起回忆法国地标景点，主持和听众都谈得很开心， 当地的人都很 nice， 都很 helpful， 帮助的游客。 法国人气景点圣米歇尔山bucket list 里面一定要去的地方。 哇，今个星期继续谈啦，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请各位安坐家中，一起耳朵游法国。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啦，继续自由风节目。戴希立啊，呢个时间咧想讲讲咧就系一啲嘅社区隔离设施啦。咁喺得到中央嘅援建底下咧，咁啊本港就兴建咗多项嘅社区隔离设施啦。咁但系保安局咧就系负责管理嘅保安局咧，咁啊早前就讲话三月起启用嘅六个设施，即系青衣、新田、港珠澳人工岛、洪水桥同埋即系呢其他元朗、潭尾等等设施咧。就係、是、有接獲咧，就係超過2000項咧不正當使用嘅報告嘅，咁包括咧就係房內嘅傢俬損壞啊，仲有一啲垃圾淤塞呢啲渠管啊，同埋咧就係座廁嘅一啲損壞等等嘅情況喎。 2000項都幾收家喎，真係 咁啊，不如我哋都请嚟相关嘅人士嚟讲讲，即系呢啲情况系点样啦吓。咁啊，电话旁边请嚟保安局抗疫特遣队嘅成员黄家伟啊，黄家伟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可唔可以详细啲同我哋讲下接获嘅一啲不正当使用报告究竟系点嘅咧？ 其实首先，主持人都介绍得好详细，咁啊，有一啲其实不正当使用咧，包括咗有啲系设施家具嘅损坏啦，就大概咧可能有600宗啦。有一啲咧就系啲湿纸巾掉咗去洗手间度，咁啊引致到一啲渠塞咗，呢个都有成大约500宗左右。另外有啲都系使用洗手间嘅时候，可能就有搭上去厕板嗰度，令到有啲损坏啦。咁呢个就有300宗度。咁反而有一啲喺过去嗰半个月内啦，有一啲咧系可能比较严重啲嘅一啲破坏啦。咁有三个社区隔离设施都怀疑遭到有被一啲入住人士可能恶意破坏嘅，咁啊分别喺粉岭皇后山嘅社区隔离设施啦，咁喺3月17号嘅时候就发现有其中一个单位入边地下铺满咗厕纸啦，同埋啲食物残渣，而墙壁同埋天花板度咧亦都留有啲疑似粪便嘅痕迹啊，咁啊。在另外一个位于新田的社区隔离设施，在3月的27号期间发现到其中一个房间里面的水煲、床褥和地板也都有一些疑似粪便的痕迹留在这里。其实另外在过去的星期，在位于洪水桥的社区隔离设施，也都在隔离区内的男洗手间发现左厕和尿兜都有怀疑被人恶而破坏的一些痕的情况这样啦。咁其实就住首先讲嗰啲事件呢，其实设施主管都已经报警求助嘅。咁警方呢亦都好迅速咁拘捕咗其中有关皇后山同埋新田社区隔离设施嘅涉案人士咁样。 嗯，拘捕咗几多人啊？ 其实暂时係两位人士嘅，分别喺两个唔同嘅社区隔离设施。 係。咁其實譬如話呢啲嘅設施被破壞下之後咧，其實嗰個跟進工作係點啊？包括清潔啊、維修啊，那個跟進工作係點咧？ 其實如果係關於清潔有關嘅咧，其實我哋都會安排翻清潔嘅承辦商啦，去幫手清潔翻相關嘅公眾地方啦，或者係入住人士嘅單位。咁如果設施係有損壞嘅，其實現時我哋都會聯絡翻建築嗰邊嘅承辦商，幫手做翻一啲維修嘅跟進咁樣。 嗯，要花几耐时间去到处理呢啲嘢？ 其实处理嘅时间咧，有长有短嘅。咁我知道其实建筑承办商如果系一啲简单嘅维修工程咧，其实佢哋都会好快咁样处理到。咁啊，如果系一啲较为复杂嘅，可能所需要嘅时间就会长啲啦。 你嗱，就事后发现，我相信你哋就会有跟进啦，亦都可能将来会有啲罰則啊，或者有啲跟進嘅行動啦、啊。我只不過想問一個小節嘅問題咧，就係、是、當啲人走嘅時候咧，你哋就係冇做一個即時嘅 check out， 即係好似酒店咁，所以你變咗係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先發現嘅，係咪咁樣？ 其實是的，因為呢如果一般來說呢，我們其實現在用緊小區管理的情況啦，咁啊我們同入住人士的溝通可能會透過我們現在WhatsApp 啦，甚至乎是電話度跟他溝通，就住他可能啊完成曬啲檢測啦，咁啊可以做離營的時候呢，我們其實已經可以好有效地安排個離營人士去跟翻適當嘅時間去做翻啲離營手續，咁然後就會安排清潔嘅承辦商嘅同事啦，去房間嗰度去做清潔啊嗰啲咁樣。咁因為每一日咧，其實出入嘅人數都有一定嘅，咁啊變咗如果尤其是有好多人可能做緊一個離營嘅手續嘅時候咧，清潔承辦商咧亦都未必會係即時每一間房間都即刻可以入到去做清潔，佢可能就係一批一批咁樣去做清洁的。 嗯， 不过都走不甩的，如果真的有做破坏，就是你实 check 到的。其实 理论上是的，因为有入住那些其实都有相关的记录这样。嗯，那我们其实反而都有做一些后续工作，包括其实之前我们留意到很多人可能没留意啦，掉了一些湿纸巾去到洗手间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跟承办商沟通了之后，就准备了一些告示啦，贴在一些当眼的位置，就温馨提示一些使用人士啊，要将有机会引致渠塞的物品都掉去垃圾桶，就不要掉下去洗手间里面啊，这样。 避免引起啲不便啦，咁樣。咁另外我哋都喺而家入住社區隔離設施嘅資訊入面呢，其實加入咗一啲外護社區隔離設施嘅啲提示，咁希望提醒返呢啲隔離人士入住社區隔離設施期間呢，就要保持返環境清潔啦，亦都外護返公共設施，唔好破壞啦，咁避免影響到其他正在接受隔離嘅一啲人士。咁其實有啲破壞，如果譬如洗手間嗰啲呢，坦白講其實都有機會影響到自己。 其实啲确诊者咧喺入住社区治疗、社区隔离设施期间咧，当局都会派发一啲物资啊，或者派饭俾佢哋噶嘛。其实呢啲时间可唔可以顺便巡查埋咧？ 其实咧，巡查机制咧，我哋都叫做有喺度嘅。咁啊，亦都会派饭嘅时候咧，其实就可能又未必系做到巡查啦。如果就住派饭，因为派饭咧，佢哋我哋啲派饭嘅人员啦，其实会将嗰啲食物啦，可能會放喺一個位置，咁然後通知翻入住嘅隔離人士啦，就已經食飯到啦咁樣。咁另外一啲情況咧，就係佢哋住啊或者一啲選位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其實啲入住人士因為已經有可能發現有啲唔方便嘅啦嘛，譬如可能窗簾可能有啲損壞嘅，咁其實佢反而都會好快咁通知咗我哋二線嗰度嘅職員，咁我哋二線度嘅職員其實已經好快會幫佢去聯絡翻可能維修嘅同事啦，咁去翻佢個單位嗰度做翻個維修咁樣。 阿黄生啊，即系社会，即系呢个社区隔离措施咧，过去入住嗰啲市民咧，就过往就都有唔同嘅意见，咁啊俾你哋去改善啦。咁啊调翻转啦，你作为呢啲设施嘅管理人员，又管理咗咁耐，你又有咩意见俾翻去入住嗰啲市民？你觉得系需要喺呢个机会提出嚟咧？ 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咁亦都多谢有呢个机会可以令我可以呼吁一下可能有机会要入住我哋社区隔离设施嘅一啲市民咁样啦。咁其实正如主持人所讲啦，其实我哋都有做好多措施，希望譬如包括清洁啊或者系食物方面，我哋留意到啲隔离人士有啲唔同嘅意见嘅时候，我哋都喺我哋方面可能同翻唔同嘅供应商去反映意见，希望可以改善到个我哋措施啦，亦都令呢啲隔离嘅人士啦可以喺陌生嘅环境入面安心咁进行隔离。咁所以呢，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呢，大家如果要入到嚟我哋社区隔离设施做隔离嘅，咁呢都好好咁使用我哋嘅社区隔离设施啦。咁啊，一嚟自己都会可能有啲社区隔离设施度逗留一段时间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等有需要嘅人士呢可以继续使用到我哋嘅社区隔离设施。咁因为如果真係有啲人士其实都有反映过嘅，其实佢哋都有可能好想有呢个需要要入去社区隔离设施度去做隔离啦，因为屋企嘅情况咁样。咁变咗如果我哋嘅隔离设施可以係好好得到一啲外息嘅，其实我哋可能我哋叫返房嘅时间呢可能亦都会快咗，就係即係一间使用过嘅，然后做好清洁啦，做完消毒，其实好快已经可以俾到另一位有需要嘅需要隔离嘅人士呢去入到去使用咁样。 过去一段时间咧，即系有啲市民都讨论呢啲社区隔离设施嗰个质素啊，或者嗰啲舒适程度啊等等啊，觉唔觉得其实社区隔离设施嗰个喺公众嘅形象可能都有啲唔同意见咧？ 会有呢个情况嘅，即系可能我相信大家本身入去社区隔离设施嘅时候，佢可能抱住嘅一个心情，可能都会有唔同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哋可以做到嘅，可能社区隔离设施都好犀利，咁样可能喺短时间内已经起到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出嚟。咁另一方面咧， okay. 我哋自己喺度营运嘅时候，都希望继续用以人为本嘅服务嘅精神去令到服务可以提升咁样样。 好，时间关系，同黄家伟倾到呢先，多谢你吓， 多谢晒。